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林志恩主持节目。咁啊，志恩，咁啊，呢一节我哋会咧倾一倾关于啲零散工同兼职工人嘅权益。咁讲紧咧就系俗称418规则，即系叫做连续性雇佣合约。咁418嘅意思即系话，如果一个工人啊，佢每个星期翻18个钟，咁啊翻够4个星期咧，咁佢就会系有呢、這、一个即系可以享受到公司嗰个福利嘅。咁但如果你唔够418咧，咁就有機會就冇呢個福利啦，咁所以即係點解要傾呢個話題呢？咁其實有啲關注嘅團體都會講啦，咁有一啲僱主咧就似乎有一個即係傾向去逃避一啲支付福利，咁即係舉例啊，可能你要翻4个礼拜，每個禮拜18个钟嘅，咁可能去到第4个礼拜，咁你唔使翻啦，咁你放假啦，咁你放假咁即係你只係翻咗3个礼拜18个钟啫嘛，咁即係你唔會入咗去418呢一個規則咯，咁所以就享受唔到一啲即係僱傭嘅福利，咁即係有啲咩福利享受唔到咧？咁例如係即係有薪嘅法定假期啊，咁年假病有薪嘅病假，咁。即系产假、事产假都未必，即系冇咯。 系咁，而咧近排咧就即系今日啦吓，其实明报咧就有一个消息啊，就话咧劳工处咧近期咧就向紧劳资双方咧就抛咗即系4个方案去讨论咧，咁就希望咧即系修改你头先所讲啦，即系雇佣条例之下咧而家个418嘅连续性合约规定嘅。咁其实如果睇翻少少历史咧，就系呢一个418嘅规定咧，其实系1990年就去到而家噶啦。咁至于咧劳工处咧抛出嗰个方案咧就。即系一律咧，都系所谓叫做改用4周去计算工时。咁啊，嗰4个方案咧系点样咧？就系分别要求咧雇员咧4个星期入边咧，就一共咧做满72小时啦、68小时啦、64小时啦、60小时。咁呢个计法咧就同而家418有分别啦，就唔再需要咧每一个星期去计算工时。咁所以咧，其实咧预计嚟讲咧就会多咗人咧会享有一啲法定嘅雇佣福利嘅。咁而头先所讲啦，有4个方案啦。咁估计嘅话咧，呢4个方案咧嘅即系所谓叫做会影响嘅人次咧，其实分别咧，如果系72小时嘅话咧，会有9000人啦；如果系68小时咧，就会系10000人啦；64小时会有40000人受惠啦；而去到60小时嘅话咧，其实就会有70000多人受惠嘅。咁当然呢个即系都系一个即系劳资双方要去即系倾嘅议题啦。因为如果头先提到啦，其实每一即系4个星期。做够60个钟咧，自己即系如果计翻咧，都好容易达到呢一个要求嘅啫。因为如果60个钟，即系话平均每个星期啦做15个钟啦，咁而除翻开咧，其实每日做3个钟咧，即系就其实已经就符合咗嗰个雇佣条例嘅一个连续性合约规定啦。咁所以咧，而家即系消息就话咧，其实劳资双方咧两边咧，即系都需要去谂下，即系究竟系边一个方案比较好咧？ 系啦，咁就住呢个消息咧，本台就访问过，即系问过劳工处啦。咁劳工处。回复本台的查询就说劳工顾问委员会现在就劳工雇佣条例之下连续性合约的规定进行讨论，政府就预计今年内会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汇报结果和咨询的意见，同时会视乎有关的发展开展法例修订的工作。咁即係勞顧會而家就傾緊，即係呢一啲方案。頭先你提到，即係呢4个方案咧，嗰個方向都會傾緊嘅。 咁另外都可以講翻少少歷史啦。其實僱傭條例咧，即係。最舊嗰個版本1968年嘅時候咧，即係當時咧對於連續性僱傭嗰個定義咧，就係要僱員咧連續受僱4个礼拜或者以上啦，同埋至少咧每個星期工作3日，同埋每日6个钟，即係其實每日嘅工時都需要計算。咁但係去到咧1990年嘅版本啦，咁亦即係而家用緊嗰個418嘅門檻咧，咁就連續4周工作啦，咁就每周咧就18个小时嘅即系工时嘅，咁而咧其实2013年嘅时候咧，政府咧都曾经提出过一个检讨方案咧，就咨询劳顾会。咁但系咧当时咧嗰4大方向咧就同今次咧即系据报啊吓，即系劳工处向劳顾会提出嘅嗰个 方向咧就有一啲分別嘅，即係2013年嘅版本咧就比較多嘅選擇嘅，譬如咧就係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直情取消呢一個418嘅規定啦，第二咧就係按比例去計算僱傭福利啦，第三咧就係將每週工時嘅門檻咧由18個鐘頭降到16個鐘啦，第四咧就係將門檻咧改為四週內合共72個小時嘅。咁不過咧，當時咧就勞顧入邊咧勞資雙方咧就達成唔到共識，而去到21年咧施政報告有再提過要檢討418規定啦。咁但係咧上屆政府咧最終就冇提交到檢討418嘅立法建議嘅。咁去到今屆政府第一份施政報告啦，即係上年10月嘅時候咧就再次提出要檢討418規定啦。咁今次咧就新嘅討論咧就係即係就住呢個所謂叫四周計算工時去討論嘅，咁不過當然啦，即係呢一個仲係消息，即係一陣間我都仲需要向即係勞顧入邊嘅一啲代表去核實嘅。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係打工仔，對於現行418嘅規則有咩意見，或者你對於而家嚟緊可能會係472啊、468、464或者460呢啲方案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1872311。咁假如你係僱主嘅，對於會有機會去修訂418規則，即係呢一個連續性僱傭合約嘅問題咧，有意見咧都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嘅1872311、1872311。咁啊，子欣，不如我哋同一同嘉賓傾一傾。咁啊，收音機旁邊咧有林偉光。有林伟光，他是劳顾会委员劳方代表，亦都是工联会副理事长。你好啊，林伟光。 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倾紧咧，即系关注紧零散工兼职工人嘅权益，即系418规则，劳顾会即系有讨论过啦。咁其实我都想睇下，即系因为我哋问过劳工处，即系佢回复都系倾紧。咁其实而家倾紧系咪真系倾紧系头先我哋提嗰四个方案呢？ 冇错嘅，系嘅。喺我哋最近个劳顾入边咧，都睇到啲相关嘅文件，同埋都系拎翻418呢个调整方案出嚟倾嘅吓。 咁而家倾紧嗰个方向会系点样咧？即系 基本上大家咧喺第一次倾嘅会面上边咧，都觉得系可以系掹走个一咯。我哋叫做即系以往咧就系418，咁而家咧就可能系掹走个一，以4072啊或者系68等等嘅方向上面倾起咁样咯。 咁我哋头先咧提起咧，其实即系政府喺2013年咧嗰阵咨询过一次劳顾会啦。咁嗰阵咧就有四个方向嘅，即系譬如我哋头先提嘅，直情系取消418嘅规定啊，或者按比例计算雇员福利等等啦。咁想问一下咧，今次政府喺即系劳顾会抛出嚟嘅方案咧，系咪嗰四个方案都主要净系针对嗰个时数嘅计算方法咧？ 系啊，冇错。因为我以我理解咧，因为如果全线掹走唔计，即系所有雇员都可以唔到全职兼职好多受保障啦。又或者系按比例嘅话咧，那个争议系可能会比较大。咁样喺嗰阵时，我哋喺讨论嗰阵咧，可能喺呢一个即系掹走个一。咁样由以4072开始嚟到去基础嚟讲咧，咁我哋劳方同埋资对咧系有一个比较可以倾到埋单嘅共识咁样，所以先喺呢个基础上面去倾咁样咯。 咁林伟光，即系头先你讲，即系大家暂时只系倾紧喺工作，即系计算工作时数嗰度。咁至于喺嗰个即系福利方面，就冇特别即系着墨去倾住，系咪咁讲咧？ 系冇错。咁其实福利咧都主要系受翻现有嘅雇佣条例去讲咯。咁如果佢真系调整咗，譬如掹走咗个一，咁系连续四个礼拜嘅打工时数去计嘅话咧，咁我哋相信咧有一定嘅兼职工咧系可以接受到嗰个雇佣条例嘅保障，譬如可能系一啲病假、有薪假等等啊，呢啲可能系佢哋可以享受到咯。 咁头先我哋提到啦，其实而家劳工处抛出个四个方案，就72小时啦、68小时、64小时同60小时。其实暂时嚟讲咧，你哋劳方点睇咧？即系会想争取系边一个嘅方案咧？ 喺我哋劳方或者我喺以我哋工联会嘅理解咧，咁其实而家都系啱啱听到政府有呢个咁样嘅方案提出，咁亦都系同我哋相关嘅行业工友咧系听紧嘅意见。不过如果喺我个人嚟讲咧，我就觉得当然系如果系4060嘅标准底下，咁嗰个面会好啲，因为喺嗰个受保障嗰个雇员人数咧，就大概可能去到70000左右度，咁样可以多一啲兼职工咧就享受到呢个保障咯。 咁林伟光，咁即系就住你哋工会嗰个即系接触咧，其实边啲行业嘅工友，其实佢对于即系418呢一个，即系可能之前可能有一啲雇主会即系避咧，我哋成日讲，咁其实即系有冇呢啲情况，同埋啲工人方面，其实即系啲工友点样睇呢一个即系修订418规则呢方面咧？ 其實在我們接觸來講，其實有很多兼職工或者零散工，其實他們都不知道原來有這個保障先的，第一個即他們都不知道有418、或者知道原來受418保障之後是可以有一些休息日、法定假期、有薪津貼，他們可能不知道，他們一開始覺得打零散工就什麼都沒有的，即係開工就有淨係出糧嘅啫，咁樣咁，所以可能呢方面咧，一開始我哋要多一啲宣傳教育啲工友咧，其實佢哋如果納入保障就會有呢個範圍啦。而第二個咧，喺我哋聽翻嚟咧，咁其實喺飲食啊、零售方面咧，其實有一啲情況底下咧，即係都可能係投完舊有嘅話咧，可能頭三個禮拜可能係翻過咗18小時嘅，去到最後個禮拜咧就唔使翻。咁樣咧就即係好明顯係一啲叫做刻意規避咗呢個咁樣嘅保障範圍，我哋都聽到唔少嘅。咁如果真係掹走嗰一條整咗嘅話咧，咁可能如果計總時數嘅話咧，咁可能佢哋咧就有機會咧變相有得保障咁樣咯。 咁但係你頭先提到啦，即係過去其實嗰個418嘅規定之下，都有啲僱主所謂叫做想盡辦法去逃避一啲支付福利嘅責任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咧即係將個門檻降到，譬如頭先可能你所講係64或者60小時咧，其實我哋講嗰啲所謂叫走法律罅嘅情況，係咪都係可以杜絕到咧？還是我哋都要額外有多一啲嘅保障喺入邊？ 其實而家現階段呢個咁樣調整咧，真係保障唔到嘅。如果真係某一啲僱主要刻意規避，咁假設真係如果去到4064或者4060都好啦，咁只要佢可能係你翻63小時或者翻59小時嘅話咧，都可能係會唔踏入嘅。不過我哋自己覺得咧，即係都希望僱主咧可以計清楚條數，因為而家本身我哋都係缺人啊嘛。咁如果缺人嘅話咧，咁可能請多個人手開足工咁樣去做生意揾食，咁揾到食之後咧，咁樣就俾翻我哋僱員應有的保障，可能這條數打下去還好過他刻意去規避這樣咯。 咁林偉光，因為我哋見到有啲即係媒體都報道啦。頭先你就話好多工友未必知道418呢個規則。咁有啲情況就係喺個合約上高，可能有啲工友未必同個僱主簽約，又可能有啲情況係有啲中介公司幫手請人啦。咁呢啲方面其實即係作為工友，佢點樣去可以即係保障翻自己嗰個權益呢？ 我哋覺得咧最緊要咧就係希望無論係口頭或者點樣都盡量有份白紙黑字嘅合約寫清楚，咁樣就好啲，就唔好太過咧信嗰個口，因為有時口講咧口賠或者係難去爭拗咁樣嘅，要有白紙黑字記錄。而第二個咧，我哋都覺得工友咧應該咧就有一個概念咧，就唔好覺得自己零散工或者係每日翻幾個鐘咧就冇咧嗰啲保障，其實呢個概念係唔啱嘅。本身如果係到去4118現有嘅話咧，其實可能佢哋都有保障嘅。咁只不過咧喺佢哋公司編排個時間嘅話，公司可能熟悉法例就專係咁樣編法。咁但係如果佢哋有疑問嘅話咧，應該同僱主講或者同我哋工會溝通都好歡迎咁樣嘅。咁同埋勞工處嗰方面咧，應該都可以加強去做下呢個宣傳啦呢度。 咁我亦都想问一个问题，就係问即係其实而家我哋成日讲真係请唔到人啦，有一啲雇主。咁你估计呢，其实修订咗呢一个嘅418嘅规定之后呢，其实就即係简单嚟讲就会多咗人会符合嗰个连续性合约嘅定义啦。咁对于即係其实鼓励啲人出嚟就业嚟讲呢，个意欲又会唔会增加呢？ 我哋评估是会有的，即是会有个比较正向的鼓励作用的，因为你本身可能翻的钟数，如果真是首先掹走个一先啦，掹走个一的话呢，咁佢哋喺72小時连续4个礼拜翻嚟讲呢，即平均可能是18小時咁样啦，每个礼拜。咁我哋觉得呢一个呢可能某程度呢是可以鼓励到一啲工友出嚟就業，咁樣因為佢哋多一啲保障啊嘛。咁如果真係將個時數再調低翻嘅話咧，咁某程度咧，咁我哋都覺得原來出嚟打工或者打到某一個時數咧，都有一番唔係完全咩都冇嘅喎，咁樣咁都有一個意欲或者動機咧，可以令到佢哋多啲投入翻嚟嗰個勞動市場度嘅。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系打工仔咧，对于418，即系而家劳雇会倾紧去修订呢一个418嘅规则，咁你有咩意见啊？欢迎打嚟18723111。咁啊，林伟光，咁其实咧劳雇会即系而家倾咗即系呢一个话题啦。咁初步有冇啲咩共识啊？即系劳方同资方，因为嗱，我哋就咁睇，咁劳方你话去修订嗰个即系工时，令到佢有机会享受到一啲即系劳工福利，咁当然系欢迎啦。咁但系对于雇主一定会即系多数会觉得咁呢方面可能又即系会增加咗佢哋嘅行政成本同埋嗰个即系营运成本。咁呢方面其实劳雇会而家即系资方代表同埋劳方代表大家倾成点咧？这个气氛或者个共识有冇咧？ 我感觉大家都持开放态度嘅，一个大家都觉得咧系想呢个调整咧系希望有，因为其实呢件事已经倾咗好耐噶啦，即系关于418调整咧都已经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咁而家去到呢个时候，处方再提出嚟，咁样令我哋劳资双方咧都觉得啊，应该都可以去调整下。咁而第二个我印象都感觉上咧都系大家都系想点样去保障好我哋嘅雇员方面更加好咧，大家都系想正面去做咁样。咁所以咧都有一个就话啊掹走个一啦，咁样讲等连续四个礼拜咧计集，即系连续四个礼拜嘅工时嚟到去做啦，咁样讲，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明显嘅方向嚟嘅。咁不过可能至于关于系去到时间嗰方面，究竟系72啊定系60啊，咁样可能牵涉到嘅成本咧，我谂大家而家都各自有一啲唔同嘅睇法，亦都同埋咨询翻自己嘅代表嘅意见咁样咯。 嗯，林伟光，我都即系留意到啦，因为今日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其实都有一啲嘅饮食业界嘅代表都有提到啲意见嘅，因为其实饮食业界即系经常都会请所谓叫炒散或者一啲兼职员工啦，譬如可能佢哋有宴会嘅时候，都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职位嘅。咁佢都提到咧，就话其实呢排咧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而且亦都通关之后咧，就好多人其实上咗去北上消费同旅游啊，咁其实食肆嗰个营运都麻麻地，咁佢都担心咧，即系如果嗰个418个门槛降低咗咧，其实就可能会影响到佢哋个营运成本啦。你点样睇咧？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系喺嗰个营运成本嚟讲咧，根据一啲资料嘅显示咧，咁呢个咁样调整咧，都系占佢哋薪酬嘅开支系0.0几%嘅啫。喺全年嚟讲，系我自己觉得，咁啊，因为本身无论边盘生意咧，我理解人工只不过系佢哋生意嘅其中一部分啫。唔係整體全部，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本身嘅影響咧，應該都係有限度嘅影響嚟嘅。咁至於牽涉到嘅開支嘅話咧，咁我都係覺得啊，如果真係請到人手，服務好啲，酒樓嘅態度又好啲，或者到時咧，可能嗰、那個願意去飲食嘅市民又多啲嘅話咧，咁可能打落嚟個算盤計翻，可能隨近有精嘅喎，咁係咪都可以去考慮一下？接受呢個時數底下都可以多一啲工友嚟到保障咧，咁可能某程度多一啲工友嚟翻工嘅話咧，咁佢哋可能請人都冇咁辛苦啊。 嗯，咁啊，林偉哥，因為頭先你提到咧418規則呢、這、一個即係修訂呢、這、一個即係討論啊，十年前都傾緊啦。咁其中即係有一個即係方向就係講緊416。咁如果咁計咧，即係類似而家464啦，即係四個星期做64个钟啦。咁呢方面其實會唔會係如果而家即係四個即係方案啦，即系72个钟、68个钟、64个钟、60个钟。咁头先你个人就比较倾向60个钟，希望即系多啲即系打工仔可以受到保障啦。咁如果64个钟，会唔会系劳资双方会比较容易啲喺呢个位度即系有个共识咧？ 而家都好难讲，因为本身都未系好清楚，即系资方嗰边咁样讲。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如果真系有一个共识底下咧，咁我哋都可以大家坐低去倾下嘅，大家可以坐低开坦诚去倾下嘅。咁同埋呢一个方向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可以起码先调咗，调完之后咧，我哋可以再因应个情况咧，再检讨咁样去，到时去睇下会唔会有条件再去改。改到嗰個時數會多啲咁樣咯。 咁其實話即係勞顧會幾時會再有第二次有討論，同埋你個人又會提出啲咩嘅即係議案或者關注點去傾咧？ 嚟緊幾時開會就未知道，不過我哋咧而家都係徵詢緊我哋嘅工友意見咁樣，咁睇下譬如好即係呢四個方案入面大概工友比較支持邊一個啊咁樣，咁我哋都會收集咗意見之後，再將我哋工友意見反映翻喺會上邊咯。 咁亦都即係假如咧，真係譬如通過咗60或者64小时咧，預計咧邊行業咧即係受惠得最多咧？ 我哋都估計咧，可能係飲食零售啊，或者喺一啲咧個人服務上邊咧，可能都會有受惠嘅情況出現嘅。 好，咁啊，多謝曬林偉光。咁啊，林偉光，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過。林偉光咧係勞顧會委員勞方代表，亦都係工聯會嘅副理事長。咁啊，志恩，咁睇嚟就頭先阿林偉光都講到有啲工友都唔係好似418，咁啊，所以就希望即係多啲宣傳啦，同埋勞工處都可以同啲打工仔即係宣傳多一啲。 咁佢亦都提到，如果連續性合約個門檻降低咧，亦都可能會多人出嚟做嘢嘅。 系啦，咁啊，所以呢个话题咧，如果打工仔有意见咧，欢迎咧打嚟18-7231同我哋倾下嘅。咁雇主亦都可以同我哋倾。咁啊，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决定就高等法院拒绝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批出临时禁制令提出上诉，并且已经向法庭呈交上诉许可申请。律政司发言人指出，原众法庭在判时同意有关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无疑曾经被用作煽动他人分裂国家。臨時禁制令申請所禁止的四項行為都明顯是或者相當可能構成犯罪行為。發言人表示，原訟法庭不批出臨時禁制令的裁決並非因為有關行為合法，而是因為法庭認為即使沒有禁制令，有關行為本身已經構成刑事罪行，故此並不信納禁制令會有真正功用。法庭又認為禁制令的執行程序可能與香港國安法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檢控程序有衝突。律政司司長認為有需要上訴申明觀點，並且請求上訴法庭考慮頒下臨時禁制令。運輸署表示，較早前因為水管爆裂封閉的黃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慢线现时已经解封，快线和中线仍然封闭，呼吁驾驶人士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叶勤街的临时交通安排现时已经取消。城巴表示，所有受影响路线陆续回复原有行车路线，前往港岛北和九龙，但东行欣尖记大厦巴士站维持停用。城巴又話，繁忙時間會因應路面狀況作靈活車務調配，乘客可以透過城巴應用程式留意最新的行車資訊。柬埔寨國王簽署命令，正式任命在大選之中勝出的人民黨候選人洪馬內為第七屆政府首相。作為大選獲勝政黨主席，洪森早前提請國王任命洪馬內為新任首相。根據議程，新一屆國會將會在今個月21日召開首次全體會議，翌日表決對新政府內閣的信任票，若果通過，新政府同日宣誓就職。柬埔寨選委會日前公布大選結果，執政人民黨以絕對優勢贏得大選，取得國會125議席當中的120。洪森早前說不會再擔任首相，由兒子洪馬內領導新政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故线提翻你，荃湾路去屯门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葵涌公园。另外，黃竹坑道受爆水管影響，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記大廈的中快線是仍然封閉，一大車多，經過要小心。另外，深水埗的欽州街受到突發事件影響，去南昌村方向近住元州街的慢線是仍然封閉。另外，在尖沙咀的廣東道受緊急維修影響，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北京道的部分行車線都需要封閉，經過就要特別小心。睇翻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車龍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就在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皇后大道東。紅隧的九龍入口近收費廣場一陣車。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缓慢，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志恩，我哋继续倾咧。關注零散工同兼職工人權益嘅話題，就係頭先我哋已經講緊係418規則，咁啊勞顧會就傾緊咧修訂418規則，即係喺僱傭條例之下嘅連續性僱傭合約，咁啊即係話啊唔需要即係講418啦，啊係咪可以即係搣走個一，即係話唔需要逐個禮拜計工時啦，係咪可以用四個禮拜做一個即係基準，咁啊計72个钟头、68个钟头。64个钟头或者66个钟头咧，咁呢一啲如果符合呢啲时数嘅工人咧，散工咧都系可以即系享受到一啲即系员工嘅福利啦。咁希望都可以吸引多啲即系释放啲劳动力啦。 系咁啊，其实咧，我哋头先讲到咧，即系放宽连续性合约门槛咧，即系虽然话2013年开始，即系其实一路都有倾过，咁不过即系最后都冇通过到啦。咁但系咧，其实我都谂咧，喺即系所谓其实疫后啊，即系呢一个嘅工時嘅問題咧，其實都有個所謂叫做政策嘅背景喺度，因為其實喺疫症之後咧，我哋多咗一啲所謂叫零散工啊嘛，即係我哋叫零工經濟啦。咁呢個都唔係淨係香港現象，都係全球嘅現象嚟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統計處咧喺前年發布嘅數據咧，喺非政府機構工作嘅僱員入邊咧，而家香港咧有200,000人咧，即係屬於叫非418嘅僱員嘅。咁呢一個嘅200,000人咧，其實就佔咧整體嘅僱員大概7% 左右啦。咁而当中，我谂各位听众都会估到啦，其实边一啲嘅群体嘅人占最多咧？咁就喺呢200,000人入边咧，15至19岁嘅青年咧就占最多嘅，有64%啦。咁其次咧就系年满60岁嘅长者，有12%。咁但系如果我哋按行业去做分析嘅话咧，其实头先林伟光都有提到啊，边类型嘅行业最多人所谓叫炒散或者兼职咧，就系最多系零售啦、住宿咧同埋膳食服务嘅。咁所以咧，即系譬如呢一个嘅即系连续性嘅雇佣合约咧嘅门槛降低嘅话咧，相信咧就呢几个行业咧就最多嘅员工会受惠啦。 咁所以先提到啦，林伟光都讲，即系佢个人就倾向，即系如果咁多个方案咧，佢就比较倾向，如果能够讲紧四个星期，我计60个钟，咁呢个即系门槛比较低啲，咁就会多啲嘅即系散工受惠啦。咁佢估计都有7万个，即系如果计数字啊，都估计有7万。 個工人有機會受惠。所以收音機旁邊的打工仔，如果你對於修訂418規則有意見，歡迎打來我們18723111 18723111。如果是僱主的對於修訂，因為剛才林偉剛都講到，其實勞顧會勞資雙方都同意是會修訂418規則的。如果你是僱主想有意見發表的，都歡迎打來18723111 18723111。我們先接聽嘉賓電話，我們同嘉賓林振聲，他是勞聯主席也是立法會議員，傾下嘅。林振聲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而家我哋倾紧咧，即系劳顾会就倾紧即系修订四一八啦。咁你点睇咧？即系你个人嘅立场点咧？即系觉得即系应该系咪都会点睇呢个即系讨论咧？因为十年前都倾紧噶啦。 系啊，我哋都系支持嘅，即系其实六七年前咧，本来谂住都系有机会会达成到一个共识嘅，因为当初都系倾紧唔同嘅方案，因为嗰时我记得咧，劳顾会都讨论过好多嘅方案，包括系咪连续四个礼拜18个钟多个头咧？如果连续四个礼拜16个钟又点咧？咁或者系咪零散到一个月就算做几个钟都按比例有啲福利俾佢咧？咁但系呢个咧就实际操作又有困难，咁所以嗰时其实个共识个方向都好清晰噶啦，就唔用四个礼拜，我哋一个月去计。咁不过一个月达到几多嘅工时先至叫做系所谓长工咧，连续性合约咧？咁嗰时就劳方当然希望系可能去到60几个钟啦。咁但系即系商界嘅朋友就希望都系维持翻72啊。咁就倾咗拉锯咗一段时间咧，又即系即系双方又再冇倾落去，或者政府都好似嗰时又唔係太積極，拉埋雙方繼續傾啊！咁希望今次政府真係可以促成其事，或者勞資雙方真係傾到一個方案咯。 你剛才提到呢，其實十年之前傾的時候呢，即都有四大方向啦，即譬如可能是按比例去計算一個僱傭福利啊，或者直情是將那個每週工時門檻由18個鐘降到16個鐘。咁但係今次呢勞工處拋出個方案呢，就主要是針對個工作時數門檻啫。你認為呢個討論方向呢，係咪已經係即勞資雙方一個最大嘅公約數呢？ 係啊，我哋覺得用一個月去計呢個方向咧，基本上可能勞資雙方都冇咩異議嘅，咁係會比較簡單啲。因為我哋嘅出發點咧，其實就係去堵塞一個漏洞啊。當然一啲真係好零散嘅，每個月可能只係翻2-3个鐘，咁嗰啲我諗佢亦都唔係話想要啲咩假期嘅福利啦。咁我哋依家去堵塞嗰個漏洞就係話，因為依家其實有一啲僱主咧，就係頭3个禮拜咧，佢翻好多嘅時間嘅，要求嗰個員工可能即係每個禮拜都30-40个鐘，但係去到第4个禮拜咧，就淨係做17个鐘，就令到佢咧冇辦法符合嗰個連續性合約。咁佢加埋咧，成個月咧可能真係工作超過100个鐘，但係就因為第4个禮拜嗰度個工時符合唔到18个钟，咁就令到佢冇办法可以享有嗰啲连续性合约嘅权益。咁我哋就希望去堵塞呢个漏洞。咁当然你话如果我哋建议一个月60个钟头，咁你都可以话咁雇主都可以59个钟啦，咁咪会再即係又会走法律罅呢。咁但我哋又觉得虽然佢可以咁做，但係理论上个诱因呢就冇即係第4个禮拜降低嗰個工時個誘因咁大啦。咁佢如果係要一個禮拜即係一個月，如果真係翻59个鐘，咁佢變咗可能要請好多人啊，即係計過曬成本，可能都唔係咁化算啊。咁結果佢都係諗住用長工嚟到聘請翻啲員工咯。咁嗰個誘因去走罅嘅一個誘因咧，相對就冇咁大咯。 咁林振聲啊，因為頭先即係林偉剛都提到啦，即係好多工友啊，佢哋都唔係好清楚原來有四一八呢樣嘢。咁就你哋即係接觸啦，其實啲工友對於四一八認唔認識咧？咁同埋即係嚟緊，就算如果有真係修訂啦，咁其實即係佢哋點樣去即係即係嗱，頭先你話講啦，即係有啲僱主可能都會規避，不過而家個誘因就係佢咁樣做法，如果真係咁樣避咧，即係以60个鐘4个禮拜咁計啊，咁都好煩噶嘛，僱主，我又要請多幾個人，咁呢個就令到佢應該就唔會想咁樣去做呢件事，因為都係成本個問題啊嘛。咁但係翻工友，咁工友其實佢點樣可以即係亦都保障翻自己嚟緊嘅即係一啲權益咧？ 工友嚟講就有一啲可能佢自己做開一啲好零散嘅工，可能即係一個月都可能講緊係十零廿個鐘啊，咁每個星期講緊即係幾個鐘啊，嗰啲都有啲好零散嘅，咁嗰啲嘅員工咧，可能就即係有時都未必意識到自己有一個即係原來連續性合約嘅權益啦，或者佢都即係個工作就真係比較零散。咁我哋過往亦都有收到另外一啲工友就即係其實佢係了解嘅，即係佢都知道如果連續四個禮拜即係工作十八個鐘頭以上咧，係能夠有嗰啲即係更加多嘅年假等等嗰啲權益啦。咁但係就係反映佢第四個禮拜咧，通常嗰個時間咧就係會減少好多嘅，咁令到佢冇一個即係符合唔到連續性合約嘅定義啦，就冇咗好多嘅福利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有啲工友其實佢都係知，不過過往就即係其實既然個僱主咁做啦，咁我又即係都冇辦法啦，要繼續翻呢份工，咁就變咗即係求助無門。咁我哋其实最主要就希望堵塞呢个漏洞咯。 林俊升，我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意见就话咧，即系除咗政府，即系希望政府咧去放宽个连续性合约定义之外咧，都要求咧提高一啲所谓叫唔提供福利嘅雇主嘅一啲罚则啊。呢个又需唔需要同步做咧？ 唔提供一个 即系所谓符合四一八嘅要求噶啦，已经咁，但系其实佢都可能系即系冇提供相关嘅福利俾嗰个雇员嘅，咁呢啲情况又需唔需要提高罚则咧？ 我諗就即係其實依家嗰個法例都比較清晰啦，即係其實就即係冇乜話長工定兼唔兼職啦，即係只係有即係佢符合連續性合約嘅定義或者唔符合嘅啫。咁符合咗咧，咁理論上就應該係真係要有其他嘅即係假期，包括年假或者女性生育咁要有產假咁等等嘅一啲假期嘅權益嘅。咁過往會唔會即係有少部分嘅僱員佢冇留意得到咧？即係可能我自己每個禮拜都可能又唔係好長工時，可能翻二十個鐘到，但係佢又意識唔到其實原來即係符合咗呢個要求就可以有更加多嘅權益嘅。咁我諗呢個就即係一方面就勞工處要多啲宣傳啦，令到啲僱員知道自己嘅權益啦。咁同埋去即係如果收到工友嘅一啲調查嘅時候，就應該要去即係主動調查啊，或者有啲個案真係要去勞資審裁處嗰度判啊。咁因為理論上，如果依家符合連續性合約，但係你唔俾嗰啲福利咧，喺依家嘅僱傭條例，佢都係犯法嘅。咁爭在嗰、那個即係執法嘅力度啊，或者有時即係如果那個員工唔投訴，咁係唔係即係冇辦法跟進咧？咁都希望勞工處呢方面可以加強執法咯。 咁林俊升又做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哋勞聯而家暫時即係對於四個方案咧，即係嗰四個唔同嘅工時計算咧，你會傾向邊一個多啲？即係六十六啊四、六啊八、七啊二。 我哋就希望六十啦，因為其實原本嗰個嘅規定咧就係四個禮拜十八個鐘啊嘛，咁其實計翻咧就係七十二個鐘。咁如果即係一個月嚟計七十二個鐘，就可能都會比之前有啲改善嘅。咁但係就好似嗰、那個嗰條線冇降低到。其實我哋個目的都係希望能夠略為降低啲，令到咧就多啲所謂做兼職嘅工友都有受惠。特別係有一啲婦女咧，佢工作時間可能未必需要太長，佢要照顧小朋友，但係原來知道，原來佢做六十零個鐘。就可以當係一個長工嘅，有一啲假期嘅福利，其實會唔會吸引翻佢哋去投入勞動市場咧？咁我哋希望將條線係略為降低，令到多啲所謂做兼職嘅工友都可以受惠咯。 好，咁啊，多謝曬林俊升，我哋今次傾到呢度先，有機會再傾過。咁林俊升咧係勞聯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對於四一八修訂嘅意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陈冠希嘅。有听众问萧叔叔咧，点样形容一个刁蛮、任性、被纵坏嘅小朋友？我哋 spoil 呢个字咧，大家都应该认成 spoil， spoil 就系纵坏或者整坏咗一啲嘢啦。spoil 咁通常如果我哋做一个形容词咧，加 ed spoiled is a very spoiled boy， 因为被宠坏有嘢嘅一个小朋友。Is spoiled， 而另外一个通常同 spoiled 楞埋一齐用嘅字咧，就系 brat， 一个死僆仔咁啊，类似 ，OK， 咁所以咧，你就可以话 he's a spoiled brat。譬如我成日讲我自己只小狗，其实 he's a bit of a spoiled brat， 就系个咯，被宠坏了的小家伙咁样。好啦，今日讲到呢度。记住呢个字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咁啊，1872311咁啊，三机旁边嘅听众咧，打工就有雇主对于418修订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呢个热线1872311倾下。咁啊，之恩，不如我哋再同另一位嘉宾倾下。咁三机旁边咧有电话旁边咧有黄家和，佢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你好，黄家和。 你好，两位。 系啊，咁啊，而家倾紧嘅就系即系劳雇会就倾紧修订418连续性合约嘅门槛啦。咁即系你啊，作为饮食业界嘅代表，咁你。点睇咧？因为咁啊，饮食业界都请好多零散工噶嘛，咁即系你哋点睇咧？即系修订418。 嗱，418咧，其实已经沿用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噶啦，由1990年开始已经系有呢一个措施。 嗯。 咁而家要检讨嘅话咧，我觉得咧都无可厚非嘅，因为随着时代嘅转变，可能真系需要大家攞出嚟讨论啦。咁但係如果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因為如果418，因為4個星期每個星期從18個鐘改為以月計，每個月呢，而家勞工處所拋出嘅一啲方案呢，就係以72小時、68小時、64小時同埋60小時去計算嘛。咁喺呢一方面咧，如果從僱主嘅角度咧，自然係要計算一下嗰個成本方面作考慮啦。因為如果係譬如話方案去到68或者64嘅話咧，其實對僱主方面嚟講咧，會造成一啲成本上嘅上升嘅。因為始終咧，因為大家都要計算。如果做超過某個時限嘅話咧，咁啊要增加個員工嘅一啲其他嘅福利開支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對僱主同僱員嚟講嘅話咧，可能雙方咧都要成日計算住究竟即係會唔會超過嗰個時限啊？如果超過時限嘅時候，就會點樣去處理啊？而對僱主嚟講嘅話咧，因為近期嚟講，其實究竟係咪適合嘅時候嚟到去作呢個檢討咧？咁因為經濟嘅影響之下咧，其實我哋餐飲業咧近呢幾個月嚟嘅生意咧都唔係好嘅，可以話。咁就算四月份內地同香港兩地通關之後咧，其實反而令到整體嘅餐飲業嘅生意咧都下跌嘅。咁大家都知咧，即係每逢週末咁樣，大量嘅市民咧都去咗內地即係旅遊啊，或者娛樂啊之類咁樣飲食啊咁。 咁而喺香港咧，即係而家我哋所請嘅人手咧，其實都係相當緊張。咁又相當緊張之下咧，如果萬一因為呢個方案雖然係一個初步建議拋出嚟大家去討論嘅方案啦，咁但係如果以未來如果真係減咗一啲工時嘅話咧，其實對個僱主咧就係造成一啲成本上嘅負擔嘅，呢個大家都我相信都清楚。 明白嘅，黃家和。咁如果係假設個市道即係正常翻咧，咁其實如果以你作為餐飲業嘅即係成員咧，你覺得個底線即係資方啦，咁你覺得個底線會點咧？即係你覺得邊一個時數你哋會比較接受咧？ 嗱，其實初初推出呢個72小時嘅話咧，我覺得可以從呢個基礎嘅數字去討論啦，咁因為418同可以話472啦嚇，咁472嘅話咧，即係一個月係可以有72小時，咁喺呢個計算下，其實同418咧有少少嘅分別，咁但係咧分別可以話唔大，咁而勞工處所預計受惠嘅一啲員工咧，大概係9000人。咁比起如果话去到60小时嘅话咧，受惠嘅员工可以去到成7万多嘅，系啦吓。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即系如果喺特别喺目前个经济环境之下咧，我觉得就算系推行一个新嘅措施咧，以72小时呢个方案咧，系较为可以接受咯。 黄家和头先我哋都问过一啲劳方嘅代表啦，咁佢就讲到即系其实放宽呢个连续性合约要求都有好处嘅，就系可能会鼓励多咗人即系出嚟做嘢，其实餐饮业都会易咗请人啦，都系一个双赢嘅结果嚟嘅。你自己点样睇咧？ 我希望都可以咁样嘅，但系问题咧就系、是、譬如话从餐饮业大部分好多系炒散情况之下咧，咁佢哋系要计算即係一個成本嘅，咁而如果係去到68小時啦，舉例嚇減咗幾個鐘頭，而呢個幾個鐘頭咧，其實佢係要再另外請翻一啲員工嚟到去補充翻嗰個工時或者個工作，咁對嗰、那個時薪嘅即係開支嘅話咧，可能更進一步去上升、去調升嘅，因為人手咧，如果唔足夠嘅話咧，自不然薪金咧亦都相對去提升。咁當然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士咧，譬如話女性啊，或者一啲較為年長嘅一啲人士再從入到職場啦，咁呢個亦都係希望係可以解決呢個問題，甚至咧係近期勞工處所推出嘅一啲輸入外勞嘅政策嘅話咧，咁亦都希望係可以係幫到餐飲業界。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從勞方同資方嘅角度嘅話，千祈唔好話因為咁樣而有一個對立面喺度咯。咁希望大家係可以即係理性咁樣去傾一個方案出嚟。咁如果用72小時作為一個開始嘅基數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接受的。 咁好咁啊，多谢晒阿黄家和嘅意见，我哋倾到呢一度先，有机会再倾过。咁啊，黄家和咧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咁啊，子欣，咁啊，似乎即系餐饮业就觉得72小时，即系4个礼拜呢一个，即系可以系一个起步点去倾。 咁不过头先我哋听劳方就希望争取到64甚至60作为一个即系最终嘅方案啦。 咁啊，而阿黄家和因为代表即系饮食业界都睇到，即系个观点就觉得而家嗰个饮食业嗰个即系市道未系好好。咁所以如果话真系去行嘅时间咧，都系希望以一个4星期72小时作为一个起步点去睇睇啊，咁样行下会唔会好啲？咁啊，所以即系呢一个即系劳方同资方似乎喺呢一个418修订方面咧，都会有一个共识，都系会做嘅想。咁啊，至于系边一个数值咧，咁就再倾啦。我哋先听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跟进翻，咁关于黄竹坑道爆水管嘅最新消息，黄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慢线已经解封噶啦，咁中快线都系继续封闭。咁至于叶勤街嘅临时交通安排已经取消，而较早前受到影响嘅巴士服务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系比较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隧道入口开始车多噶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中环，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大家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阿志恩，呢一节咧，我哋都系倾劳工问题。不過就唔係傾頭先我哋講緊嘅418嗰個即係規則啦。咁我哋講咧就會講下運輸業界輸入外勞申請，因為今日就截止。咁啊講緊咧就係嗰個輸入外勞嗰個配額咧，即係第一輪咧公共小巴就會有900個配額，咁啊而啲客車咧嘅業界就有800個配額。咁我哋睇到即係而家嗰個申請嘅數字咧，即係有啲媒體去查緊啦。咁啊即係個數申請宗數咧，即係大概即係六十零宗啦。咁如果你比上嚟，如果有千，即係如果加埋頭先我哋講緊公共小巴加埋客車業咧，有1700個配額啦。咁66宗暫時就睇到似乎嗰、那個數字就唔係好大，因為較早時我哋有傾過呢個話題，都係好多即係公共小巴業界都話唔夠人啊，要唔夠司機，即係哇爭好多個喎，乜要請喎咁樣。咁咁究竟實際係點咧？咁我哋見到有一啲即係小巴嘅組織啦，佢就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啦，佢哋就話缺30-40個小巴司機，咁就希望可以請到就20個外勞嘅。咁我哋較早時就喺經過中介公司就喺珠海舉行過招聘會啦，就見咗120人。咁因為其實要應徵呢啲外勞嘅公共小巴司機都要需要有啲條件嘅，即係都要規定佢有起碼一年牌啦。咁嚟到香港仲要即係考牌啊各樣嘅。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就住呢一個小巴業輸入外勞問題咧，其實業界都提出咗一啲嘅疑問啦，即係尤其是個成本啊，即係點樣計算咧？因為其實咧，如果業界咧即係成功申請咗一啲外勞司機咧，咁運輸署咧就會有程序係安排呢個司機去考牌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外勞司機咧嚟到香港之後咧，其實第一個月咧係開唔到工。咁但係對於嗰一啲嘅小巴公司嚟講咧，即係呢一個司機咧已經係僱員啦。咁而且仲要安排一啲即係出糧。食宿等等啦，咁所以成本嚟讲咧就会增加嘅。咁另一样咧，业界担心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已经俾咗钱啦，即系其实去所谓叫做即系安排去嚟食宿啊成啦。咁但系咧亦都担心啦，就系话会唔会司机咧可能考完牌之后咧就跳槽啦，就转去另一间新公司。咁所以咧亦都有啲业界咧就已经向政府反映咗呢个忧虑啦。咁并且就希望咧即系推行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或者咧再有一啲检讨同优化空间嘅。 咁啊，志恩头先你讲到成本嗰个问题啦，咁有啲媒体就做咗啲数字计下数，究竟个成本要几多咧？因为有啲说法就话啲公共小巴嘅即系公司咧，佢要贴钱即系请外劳噶嘛，因为佢计条数咧就系工作签证啊、住宿啊、培训啊，即系好似培训考牌，咁可能都讲紧要使成10,000。咁跟住即系如果头先你讲话第一个月佢要接受即系训练啊、培训啊，咁其实讲紧出粮，如果以公共小巴嘅月薪嚟计咧，平均可能14,000+咁啦。咁、如果你加加埋埋条数咧，即系10,000+嘅培训啊，咁可能要几千嘅住宿费啊，咁啊仲有工作签证啊，咁啊加加埋埋咧，讲紧即系都要使即系20,000-30,000去请一个外劳。 係啊，咁另一個咧，即係僱主個睇法咧，就係話，即係萬一咧呢啲外勞司機咧，其實佢考牌所謂叫肥佬啊，咁點算咧？嗱，咁譬如咧，今日即係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主席咧，凌志強啊嚇，亦都提到咧，就係其實外勞咧去到香港之後啦，頭先提過啦，係要考小巴牌嘅。咁但因為咧兩地咧即係左右太唔同啦，亦都個運作道路上面有唔同啦。咁一旦司機咧即係考牌肥佬嘅話咧，即係佢哋就希望咧政府係要設一個快期啦，俾司機重考，否則咧司機咧如果要等成年咧先至可以再考，咁即係話僱主咧就要招呼佢哋食宿一年啦。咁即係話僱主咧其實都係即係真係蝕本啊。咁所以就希望咧即係政府係可以咧有一個快期咧俾即係司機可以盡快重考啦。假如真係肥佬嘅話， 咁所以有一啲説法都會咁睇啦。咁啊，既然如果個僱主如果要輸入外勞咧，佢嘅成本都要使多咁多啊。咁點解如果計落條數唔可以即係？放翻呢啲錢攞嚟請翻本地嘅工人咧，係咪真係咁難請咧？咁之前我都有傾過，即係會唔會同啲薪酬啊或者福利會有關係，吸引唔到一啲即係本地嘅即係香港人去即係就業咧？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輸入外勞，而家即係公共小巴業界同埋客車業界，即係包括啲跨境嘅客貨車啊、一客車啊嘅業界咧，嘅輸入外勞嘅問題咧。有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 187327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之後我哋同嘉賓傾下先。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周國強，佢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你好啊，周國強。 你好啊，兩位主持你好， 係。咁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講下咧？即係對於即係今日截止即係公共小巴同埋客車業嘅申請輸入外勞啦，今日截止啦。咁似乎睇到個數字唔係咁，好似唔係真係咁踴躍。咁其實你點睇個申請數字同埋個情況咧？ 咁其實都同我初頭講，我話有個隱憂咧，就係話因為嗰個政府嗰度咧，到初頭可能有啲工會嘅初頭嘅即係反映嘅意見之後咧，咁去制定嗰個請外勞嗰個政策嗰度咧，就變咗咧佢就冇同我哋業界傾。咁就跟住咧，就出咗個方案咧，就話咧要我哋請外勞，就由個中位數14300，咁啊要我哋咧由請到佢之後，就要即刻出糧，就要包佢直接跑到牌為止。 嗯， 咁啊變咗咧，你都知道啦。而家喺香港現有嘅政策咧，我唔知道政府會唔會真係幫到手啦。但係喺現有嘅政策，我哋睇到嘅話咧，如果一個人申請考一個的士或者小巴牌咧，可能動喐下都會超過四個月以上啦。咁變咗你即係話咧，可能你請一個外勞嘅話咧，你依四個月咧，佢未幫你做嘢嘅話咧，你都要俾緊人工佢。咁啊變咗，咁啊跟住咧就變咗我哋就即係計數落去，就變咗同我哋自己嘅有即係打算有啲差異啦。 咁啊，周國強，其實你係啊，咁你自己有冇去請呢啲外勞咧？ 因為我自己係缺陷啲啦，因為我條線係細啦，我得幾架車嘅啫。咁如果你話我條線唔多嘅話，如果我要請外勞，仲要租間屋嘅話，我皮費更加重啦。咁啊，變咗我就冇請到。 咁但係你本身有幾條線，即係會唔會都缺司機咧？ 咁啊，當然缺啦。咁我哋而家我自己計落去，我自己約啦，爭兩一至兩個司機啦。因為我幾架車啫嘛，得。 咁但係點樣請啊？ 而家唯有揾啲替工攝住咯，係。 你头先提到咧，即系其实要安排嗰啲俄罗斯机考牌啦，其实可能即系都几个月嘅时间。而家会唔会计翻落去咧？反而请外劳个成本仲高过请本地人啊？ 嗱，而家望埋去，如果连埋包住、连埋包依样嘢嘅情况咧，差唔多有超过20000蚊嘅话咧，咁其实即系围到22000蚊人工到一个咧，连埋嗰个住屋嘅问题咧，咁我相信系高过嘅。咁但係冇辦法啊！依、這個辦法亦都係我哋業界而家唯有去釐定到真真正正講俾翻政府聽，等佢知道咗原來而家就算我哋請外勞，佢 set 咗一個咁嘅機制嘅話咧，原來我哋嘅皮個成本咁重嘅話咧，就我哋唯有咧喺將嗰個每年個即係我哋因為我哋每年都要做一個檢討報告俾翻政府睇，我哋中期嘅報告，我哋做生意嘅報告同埋成本咧俾翻政府睇，咁希望咧能夠藉著呢個情況咧，講翻俾政府聽咧，喺我哋釐定翻我哋未來即係因為現時咧，我哋以我哋請緊嘅人嘅人工嚟同佢推算呢個的小巴收費嘅話，咁希望話藉著而家有個確實到實際嘅數字，話未來無論我請外勞又好，我請提高咗 想請翻本地司機又好，可能我要講翻俾政府聽，我要亞灣喺度揸小巴嘅話，做八個鐘，可能平均個中位數去翻20,000到，咁可以嚟釐定個票價嘅話，等政府俾個實際嘅收費俾我咧，有翻競爭力咧，希望可以請到一啲本地多啲嘅本地司機咯。因為你都知道啦，如果15,000-16,000要去揸八個幾鐘頭揸小巴嘅，其實是不是真的好好人工呢？一个礼拜六日。咁大家其实大家都心中有数啦。 咁周国强，咁其实即係你哋会啦，其他会员方面有冇请即係申请请外劳呢？即係 都有，但係即係听到返嚟，其实本来话请20个嘅，个个都请熟咗啲，甚至乎有啲呢就话喂想睇定啲啦，上到去睇完个即係发布会之后，佢哋就话喂睇定啲先啦，咁希望亦都可能有部分呢就有，如果啲線較為好啲生意嘅話，或者去擁有多啲線嘅話，咁佢哋就可以 afford 多啲人工啦。咁但係我哋嗰啲咧就坦白講，我哋辛苦啲嘅，因為而家你見到啦，最新政府嘅出標書話，啱啱最近未來出嘅標書裏面咧，專線小巴嘅話咧，如果循環線係 6.6 公里嘅話，即係平均一點去一點係3.3公里嘅話咧，佢嘅建議收費係最高去到9.1啊嘛。 嗯。 但係而家我哋在職做緊約樓，依啲距離、依啲咁嘅長途、依啲咁嘅路程係循環線，每邊3.3公里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在職做緊嘅營運商咧，平均喺個收費喺4.5至5度，咁變咗個距離都幾大。咁亦都希望政府咧可以喺審計報告或者同我哋再商討嘅時候咧，研究一下。其实我哋旧有喺度在职做紧嘅营运商咧，其实嗰个价单同新做嘅话，距离咁远嘅话咧，其实都应该要俾翻啲水位我哋做。因为如果你话谂住10,000+去请一个人，而家喺现有香港嘅生活水平嚟讲咧，根本系好难揾人。 剛才我都提到咧，即系业界有个关注咧，就系担心即系其实雇主俾完钱去，即系俾个外劳司机去考牌之后咧，佢可能跳槽去第二啲公司啦。有冇观察到有机会有呢个问题，同埋即系而家有冇方法处理？ 其实我就唔系个人咁担心，但系相反咧就系话啦，其实咧你都知道啦，其实我哋点解会有啲即系有啲保留咧，就系话喂，其实啲外劳可能住咗喺間屋度7-8個人，咁其實你話個空間係咪好好呢？我又即係坦白講，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咧，中間我哋承辦商裏面咧，要除咗要照顧佢嘅生活之外咧，又要俾人工佢啦。但係亦都唔知道佢幾時考到牌啦，會唔會可能嚟10個裏面有幾個考唔到牌，又要再考？咁嗰啲成本我哋冇辦法計。仲有另外咧，就係話我哋個住宿問題啦。因为我哋住宿都系大部分都系同人哋租屋噶啦，咁有机会会租约到期啊，又要搬啊，咁搬嘅话，你如果八个人住一间屋嘅话咧，我自己个人计过咧，可能要起两个厕所啦，咁嗰啲全部都系成本嚟。咁另外会唔会有人与人之间争拗啊，要去调解咧？呢啲系我哋其实营运商里面嚟讲咧，有啲好深切里面要探讨，同埋即系会好辛苦啊做得。咁但系，在不夠人裏面，我們本來聽到政府這樣做，我們很開心的，但是變了，但是累積了其他的成本計了下去之後呢，但是在現有的現在的收費來說呢，大部分的營運商呢都負擔不起突然間將本身要請些人工的話提高平均要提高3%-4%的人工支出呢，其實如果你請5個的話，我可能要請給多幾萬個，但我本身根本條線已經沒有錢賺的了。咁如果你要我再去承担埋呢啲，即係等于做蚀本生意，咪变咗个人都唔敢出声咯。 咁收音机旁边啊，假如你係公共小巴嘅承办商，或者你係跨境客车嘅承办商，或者係司机呢，想同我哋傾下呢输入外劳嘅问题呢，欢迎打嚟1872311,1872711。咁啊，周国强，咁我想问下啦，咁头先你讲到嗰、那个即係承办商对于而家请外劳嗰个成本嘅一个关注啦，咁其实你哋下一步会点同政府傾呢？ 其实又有咁讲，你叫政府呢去调节返去讲咗出嚟嘅嘢咧，其實都好難嘅，制定咗個政策。咁但係而家就唯有咧，我哋要係好開誠布公咁同政府講啊，喂，原來你新投嘅線可以個收費高咗嘅。咁我哋舊有嘅線都坦白講，大家都有目共睹嘅，因為嗰陣時 地區啊，又話社區運動啊，試過有社會運動啊，同埋疫情嗰度拖拉咗嗰幾年之後，我哋個本身個票價冇乜升到嘅，咁究竟你運輸署可唔可以特事特辦，將滯後呢幾年，即係你見到啦，其他交通工具都不斷去申請有加價，甚至批有加價啦，咁可唔可以鬆少少，俾我哋提高啲人工，又可以喺請外勞，又可以希望提高翻俾翻啲小巴司機嘅收入，可以請到啲本地司機或者啲多啲退休人士出嚟幫我哋揸翻，咁希望可以覺得人哋覺得呢個工種係好啲咯，因為如果你話14,300元嘅入息中位數俾人叫人哋揸8個鐘頭，仲要上上落落開門啊，又要有禮貌啊，又要揸車又要清潔嘅話咧，其實呢份工係咪好好咧？其實應該咁講，喺客車服務嚟講咧，應該係最低人工就係小巴。 咁好啊，多謝周國強。咁啊，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呢個話題啊。咁啊，周國強咧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咁啊，心機旁邊有聽眾嘅，我哋同聽眾林先生傾下。你好，林先生。 你好，我係早間的士司機嚟噶，我本身咧都想轉行揸小巴啦。啊，但係嗰陣時得600元一日，我開20日就得12,000就唔掂啊嘛，知唔知啊？咁你而家呢周先生又話初申請嘅時候就話唔夠人啊嘛，唔係講人工問題啊嘛，而家批准咗咯就啊又話加人加價啦，佢哋經常行裝冇嘅自在配工啊，其實我哋小巴司機啊舊嘅，但係運輸處累死啊，點解佢要驗身？咁我點驗身啫？我打電話要最少1,500元啊，今日你驗一年一次。打驗到坐啫，驗唔到啊！驗唔到就即刻企喺度啦。要攞中門啦。 咁啊，林生，除咗驗身問題咧，即係你認為小巴司機，即係你本身係咪都係小巴司機 啊？我有牌，我而家揸緊早間的士。 揸早間的士啊！咁即係你都係即係客車咁，但係即係唔係揸小巴嘅。 啊！我有權揸小巴、揸巴士啊揸旅遊巴都得。我有權揸，有資格揸。 咁但你自己即係你嘅理解，即係行家嚟講，你認為即係小巴嗰個人工係咪都係偏低咧？即係你自己點睇？ 啊，偏低啦，600元一工啊，真係啊，好似成10個鐘喎。咁你6嚿水點養得起人啊？佢唔係開足30日噶嘛？佢最多開20日、20多日啫嘛。你咪計條數咯嚇啊！ 係 你。你冇你咁低人工啊！你而家叫外勞工啊，就點啦？叫外勞工啊，人工月薪計點啦？21,000啊，9成9請夠人啊！我都轉行揸小巴啊，真係唔爭錢啊！ 好咁啊，多謝曬林生嘅電話咁啊，多謝曬林生。咁啊，之前咁啊，聽咗即係頭先啊，即係周國強講啦。咁其實即係講緊即係都係。講緊個成本，即係你請外勞嘅成本，而家睇嚟就似乎就比較比想象中就似乎使嘅錢多，咁所以即係業界都觀望住啊，究竟即係點咧？咁即係請唔請咧？咁所以啊，就算你話預咗有1,700個配額，即係無論係公共小巴有900個啦，咁客車業有800個啦，咁但係似乎即係以公共小巴睇就個反應未係咁即係踴躍咁樣。 係，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我啱啱睇到數字咧，就講翻即係小巴業界其實嗰個月薪咧，即係頭先提到啦，大概14,000左右啦。咁呢個就同譬如2021年咧，即係政府公布個運輸業咧，每月個薪酬中位數都差好遠啊。因為運輸業個每月薪酬中位數有22,346元嚇，即係其實喺運輸業入邊嚟講咧，即係小巴都屬於係一個即係低薪嘅行業嚟嘅。咁同埋即係頭先亦都提到。其實靠外勞嚟講咧，即係亦都冇辦法去推動到嗰個行業嘅長遠發展嘅。咁所以可能外勞只不過係解決即係一時之間個人力資源唔夠嘅問題，但係對於嗰個行業嘅增值嚟講咧，似乎就唔算有好有幫助嘅。 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講另一個話題。 聯繫 香港 95年 公共廣播95， 我係長跑運動員張耀良。我最喜欢听的节目是《丰收快活人》，港台95岁啦，我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继续自由风嘛。 阿志恩，咁我哋转个话题啦。咁啊，有一啲关注社会企业嘅团体咧，就做咗调查最近，咁啊发现咧，佢哋即系受访嘅社企咧，咁啊有几个关注点嘅。咁啊，其中三成受访嘅社企咧就。即係覺得人手係好大困難啦，咁另外有兩成七嘅即係受訪社企咧就覺得可持續營運嘅模式咧都好大挑戰、好大困難嘅。咁另外咧，佢哋有講緊即係有個調查咧話即係有講緊八成嘅社企覺得咧，當佢哋去尋找一啲政府資源嘅時間咧，即係嗰個申請嘅過程咧就比較需時啦，即係有八成幾嘅社企咁啦。咁另外有唔少嘅社企咧，都希望咧可以有一個認證嘅一個即係制度出嚟，咁啊令到佢哋喺經營上高咧可以即係容易啲。咁但係即係社企嘅認證點樣去做咧？因為暫時社企究竟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知唔知咩叫社企呢？因為社企個概念都唔係話今時今日嘅事啦，都即係好多年啦。咁究竟大家認唔認識社企呢？咁呢一方面即係係咪認證又幫到佢哋營運呢？咁 係啊，其實至今即係講開社企，即係社會企業咧，即係我諗都係佢有兩大目標啦。即係一方面佢又要去有一個社會使命，但係佢同時咧亦都係要賺錢嘅嘛，即係佢要營運。咁即係話咧要兼顧呢兩個目標咧，其實可能比起即係一般企業個營運係更加。艰难嘅，咁头先亦都提到咯，就话社企咧去请人嘅时候，即系可能有一个困难喺度。咁啊，如果我谂到你要兼顾社会使命同赚钱嘅话，其实你一定要系有啲识营运嘅人喺度。咁如果唔够钱，又点请到呢啲人呢？咁但系自己亦都提到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嘅，就系、是、社企呢个概念喺香港都已经有十几年时间，点解即系一路嘅发展咧，即系都好似棘住咁咧？一人间都可以同我哋嘉宾倾一倾嘅。 嗱，我哋听一听节新闻，翻嚟再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我哋而家继续倾紧咧社企嘅人手。嘅經營人手不足啦，同埋經營嘅困難。咁收音機旁邊咧，假如有社企嘅朋友你有經營嘅困難，或者有營運嘅心得，想同我哋傾下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又或者對於頭先我哋講緊咧有調查就社企就好多都希望咧有一個統一嘅認證系統。如果你都有意見咧，係社企有意見咧，歡迎都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如果有啲聽眾朋友可能係幫襯社企嘅即系服務啊，或者系產品嘅，有意見都想同我傾下啦，歡迎打嚟1872311。咁啊，志恩，咁啊，其實即系睇到有關心即系社企嘅組織咧，做一啲調查咧，睇到即系社企講緊自己人手不足啦。咁我都要先利益申報一下先，因為本身我自己咧都係營運緊一個社會企業啦，咁都係做緊青年發展啊，同埋一啲媒體教育嘅事業嘅，咁啊，所以先申報一下先。 嗱，你頭先提到嗰個研究咧，有一點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就係、是、個研究結果咧就話咧，有七成嘅社企咧就遇過咧社會大眾其實唔知啊，究竟乜嘢係社會企業啦。咁好多人咧會以為啊，社企咧係咪就係一個所謂叫服務協會啦，或者啲服務中心啦，或者係啲 NGO 啊，即係所謂啲非政府組織咧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而家民青局網頁啦嚇，即係對於社企定義咧，咁佢亦都講到就話社企其實一盘生意嚟嘅，系透过企业策略啦，同埋自负盈亏嘅营运方式咧，去达到特定嘅社会目的。咁而咧呢个社企咧系应该要有唔少于六成五嘅可分发利润咧，会再投资翻喺本身嘅业务，去达到嗰个社企嘅社会目的嘅。咁至坚头先即系嗰个研究提到啦，就话即系社会大众唔系好知咩社企，你自己有冇咁嘅感觉咧？ 都会有时自己。即係接觸咧，啲朋友即係講開啊，你做社企啊，咁你係咪做慈善機構？咁其實即係我都要同佢澄清話，唔係，都係即係我哋都係啲微小企，都係要做中小企，都係要營運，都係要有個營運模式㗎，即係要做生意，要真係要賺錢，即係咁，所以都唔係話即係去開善堂咁樣噶嘛。咁呢個問題咧如果聽眾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不如我哋先同嘉賓傾下。心機旁邊咧有地方旁邊咧有鄭榮基，佢係 Spark Social 嘅創辦人。你好啊，鄭生。 系你好，你好， 好。咁我同我哋先讲下咧，你即系会咧做嗰个调查咧，其实系访问咗几多间社企，同埋呢啲社企系即系啲咩类型嘅社企咧？ 系咁，大概因为其实我哋根据有关嘅网站啦，咁就揾咗大概 香港大概有700多间嘅社企，咁我哋成功就訪問咗大概100间松啲個數目字啦。咁其實就冇話特定一種嘅種類啊，其實有即都有唔同嘅種類，咁都我哋都成功訪問到嘅。 咁其實初步睇，即係你睇到個研究結果，頭先我哋講咧，即係有即係唔少都話希望有個統一認證，其實係即係咩嚟嘅咧？即係你哋睇。 其實個驗證其實都唔係一件好新鮮嘅事嚟嘅。咁其實只嗰個驗證其實係一個通過，好似頭先主持你哋都提過，可能特定有啲特質嘅，可能個盈利分佈啦，或者個資金來源啦，或者嗰個嘅營運形式啦，各方面其實有一啲嘅指引可以令到嗰個社企係會即係可以規範咗佢哋嘅一個模式。咁俾大眾都知道，佢其實係用一個社企嘅形式去經營緊，或者解決一個嘅社會問題咯。 咁但如你所講啦，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個統一嘅社企認證系統嘅話咧，會唔會反而令到一啲小規模嘅社企咧，其實佢哋因為搣唔到個門檻啊，即係所以係好難繼續營運落去咧，或者唔能夠再用社企嘅名義去營運？ 係係嗱。咁社企嘅字其實只係一個，其實個係一個點講啊？即係一個社會嘅企業啦。咁當然佢最重要嘅主旨都係去解決一個社會問題啦。咁當然佢有特定嘅一個方法。咁當然有一啲嘅驗，所以個驗證方法其實都幾緊要，就係即係要去將頭先你哋提及過嗰啲情況都係包攬入去，就唔係話我一刀切依啲唔得，依啲唔得，咁反而就可能真係會阻滯咗一啲有心嘅朋友都想喺社會度作出一分力量，又有一啲好創新嘅概念，咁嘅話，其實即係同初創都會有一啲類似嘅可能咯。 但是譬如有一个即系统一认证制度咧，其实对于而家营运紧嘅社企咧，即系最大嘅好处会系喺边度咧？ 嗱，其实由第二个调查结果嗰度都引申到呢个问题嘅，因为其实好多嘅社企我哋访问咧，大概都有超过60%咧，其实佢哋个资金都即系开头嘅资金都系嚟自政府嘅资助啊，或者一啲其他嘅一啲捐赠啊。咁所以其实社企我估都系一个遇到一个问题，就系资金嘅来源，点样去筹集资金呢方面去营运佢哋嘅一个社企嘅生意啦。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有一个较为有系統性或者統一嘅力認證嘅時間嘅一個咁嘅系統，其實無論其實一就可以增加嗰個透明度啦，二咁可能係去融資或者去提升去個社企嘅形象嘅時間，都會俾人有一個信任喺度，就真係佢哋公司個社企成立嘅目的同埋佢嘅一啲外在嘅因素都符合咗個驗證嗰個系統，咁其實都係會大大提升佢哋個透明度同埋嗰個投資者或者其他顧客啊各方面都對佢哋有一定嘅信任喺度咯。 咁鄭榮基，咁其實睇翻即係個調查啦，有30%嘅受訪社企都話即係人手係一個即係營運嘅挑戰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个鸡同鸡蛋啦，因为你个营运资金唔系好多，咁你又点样去请人呢？咁如果你人少，其实你做嘅嘢有限，咁其实呢方面其实你哋分析系点样睇呢？ 我哋会咁样睇，我哋见到个结果就系佢哋大部分都有去可以话投诉或者面对嘅难题啦，咁样咁亦都系啱嘅。老实讲，即系可能佢自己都系我哋其实另外有一个几得意嘅数据。大部分社企佢都講緊佢嘅起動資金可能係20萬至50萬，即係好坦白講，20萬至50萬，可能你連租地方或者有一個細嘅地方都未必可以做到。咁所以其實係引申到點樣去請人係一件好難嘅事。咁但係其實正正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有一個驗證制度，或者有一個更加緊要嘅另一個信息，就係佢哋其實都需要有一個可以講一個永續係可以持續發展嘅一個生意模式。咁因為其實有一個好嘅生意模式，你自然有機會都可以去 吸引到一啲嘅人才。呢、這個其實我都就呢方面同好多喺商界嘅朋友啊，或者一啲金融嘅機構都傾過呢一樣。咁佢哋覺得其實你正正有一個好嘅生意模式，呢、這個模式亦都係幫到個社會嘅時間，其實都有一個誘因可以吸引到一啲嘅人才去投入呢個社企嘅行業，咁從而可以令到成個社企係可以有一個較為蓬勃嘅一個嘅成長。 好，咁啊，鄭榮基，咁啊，多謝曬你嘅電話，我哋今次傾到呢一度先，有機會我哋再傾過。咁啊，鄭榮基係 Spark Sogo 創辦人，咁啊，收音機旁邊嘅社企，如果你有意見想發表嘅，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还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而家傾緊咧係社企經營嘅挑戰同機遇啦。咁包括係有啲受訪嘅社企就覺得人手不足。咁啊，70%嘅受訪社企希望有一個統一嘅社企認證系統。咁究竟啊咁樣做係咪真係幫到啲社企咧？咁如果收音機旁邊嘅社企朋友想同我哋傾下嘅，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啊，志恩，咁我哋都同即係社企界嘅朋友又傾一傾呢個話題。咁啊。电话旁边有魏华星，佢系社会创投基金创办人。你好啊 ，Francis。 Hello， 两位主持大家好。 系啊，咁我哋不如先讲下啲社企嘅即系 A、B、C 先，因为点解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未必即系好认识社企，因为有啲朋友会一听社企，系咪慈善机构啊咁样？咁其实社企根据即系你哋嘅定义会系点样先叫社企咧？ 首先我又自己唔敢定义啦，不过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地方啦。對於呢個社企嘅概念嘅一啲認識，咁簡單講啦，就以往咧就社福就係社福，商業就商業，但係咧大家都會覺得，其實做商業能夠有啲社會嘅貢獻咧，咁做社會福利嘅時候，係咪都有一啲方法可以揾到啲收入，可以能夠持續去做咧？所以社企本身嘅概念就比較闊啲嘅，可以係非牟利，有啲係就算係公司嘅註冊都好啦，佢都可以稱之為社企嘅。 咁亦都想知咧，即系其实社企呢个概念咧，喺香港有几耐嘅历史咧，同埋就系其实香港人咧本身对于社企呢个印象系点样 咧？其实咧，我谂好多社福机构咧，以往都有做一啲唔同类型嘅生意啦。咁呢个历史都几耐嘅啦，我谂都有几十年。不过就真系叫做社会企业呢个概念咧，由外国开始讲啦，到嚟到呢度咧，我谂都系有16、17年嘅历史左右到啦。咁但系就我谂大家依家都好关心呢类型嘅社企，咁又唔系成日会攞嚟同啲普通中小企啊或者啲 startup 去讲，因为大家都觉得喂，如果呢个社会入边咧多啲人关顾我哋嘅问题，因为依家越嚟越多问题嘛，社会问题都几复杂。咁如果多啲唔同嘅生態去幫手嘅話咧，咁大家都好關注，咁所以呢個都係社企咁多人認識啊，亦都認可嘅原因啦。 咁啊 ，Francis， 因為有啲即係關注社企嘅組織啦，咁佢做啲調查就睇到啊，咁有唔少嘅社企，咁例如有30%受訪都覺得啊，佢哋個人手即係好大嘅挑戰啦，即係唔夠人啦。咁另外即係喺個資金來源亦都有即係有困難啦。咁即係你自己去觀察，其實而家即係香港普遍嘅社企有啲咩經營嘅即係困難呢？ 首先我諗咁多人關注今次呢、這個事件，大家都講其實都因為頭先講啦，即係大家都好珍惜一堆叫做社企啦，喺我哋唔同嘅環節幫我哋社會問題啦。不過呢嚴格嚟講，如果真係講到商業營運呢部分呢，我自己覺得就社企同好多中小企啦，同好多startup啦，即係經歷疫情之後呢，大家面對嘅困難都幾相似嘅。 咁所以我諗依家咧有一段時間擔心冇生意啦，咁依家生意翻嚟啦，咁亦都碰巧亦都人手係普遍成個社會都短缺嘅，咁我諗社企面對嘅困難咧，同我諗普通營運都差唔多，都有大概呢個方向咁樣。 嗯，我谂咧呢个研究都提出一点咧，就系话，即系其实而家有好多社企咧，都系一开始咧个旧钱就系靠政府资助嘅，咁其实佢哋未必有一个可持续嘅营运模式啦。咁都想请教下你，其实即系如果要去营运一个社企，其实如果真系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其实除咗政府资助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继续营运落去咧？ 嗯，系啦，咁首先咧，我谂创业，我谂等于创一个 startup。或者嗰啲商業營運嗰啲創業家呢，其實都大家都知道啦，真係能夠好持續一路做落去呢，個存活率啦，所謂其實都普遍一路都唔係高嘅，咁社企嘅生態都差唔多，咁但係大家都好關注點解社企能唔能夠做落去呢，因為都係頭先講啦，因為大家佢都知道佢明白佢係解決緊社會某啲問題，咁如果突然間做做下又做唔到，係咪唔係最好最理想嘅情況呢，呢個理解啦。咁但係我諗好多政府唔同世界各地都會支持呢一種嘅生態，就等於咧好多，譬如政府咧都會支持好多 startup， 好多科技發展都差唔多，因為大家咧覺得喂呢一樣嘢咧風險好高，後生仔或者創業家唔係咁容易可以進場。不過大家都覺得喂原來多啲科技或者多啲社會嘅一啲幫手嘅嘢咧會好啲嘅話咧，大家都普遍會傾斜於不如用一啲公帑好啦，用一啲基金會嘅一啲資源好啦，幫手呢個生態去蓬勃發展多啲。咁但係咧存活到或者存活唔到咧，其實個社會都有啲得著嘅。咁所以我哋唔係純粹睇一個社企存在定唔存在啦。咁我哋試咗一種新方法，如果唔得嘅話咧，有啲其他嘅新嘅社企 idea 可能亦都可以繼續一個新嘅使命。所以我哋睇咧就分兩部分啦。一，我哋係咪值得去支持呢一種生態？咁就係我諗政府同埋我諗社會輿論大家一齊去討論，係咪呢種生態我哋特別係好珍惜啦。咁第二呢，傳媒呢個問題呢我哋都可以不可求，唔係祈求每一間都一定要得，但如果得嘅話呢，我哋應該用啲唔同方法呢繼續令佢進行呢，咁呢個係個 incubation 嗰邊我哋一定要繼續諗囉。 咁艾華先頭先你講到呢，即係社企嗰個傳媒問題都同佢嗰個營運模式會有關係，即係商業營運模式啦。咁如果而家現存喺香港，即係你個觀察係佢個營運模式係即係有一個商業喺度啦，能夠做到嗰個自負盈虧，其實佢哋即係嗰個心得喺邊度呢，即係點解可以即係做到一個咁嘅自負盈虧呢？ 我谂即系个个都有各施各法啦，等于中小企大家都用自己方式啦。咁我哋见到有啲咧，可能灵活啲嘅方法就系一，每一个社企咧应该都有一个几清晰自己想解决嘅一个社会问题。咁我谂点样认清翻呢个问题咧？过去几年都好多讨论噶啦。疫情期间有啲真系 event 又搞唔到，入学校入唔到，咁做啲咩？咁嗰一堆社企咧，好多都借呢几年咧，其实转型咗好多。咁亦都有啲用唔同嘅方式囉，因為始終做一個社會工作呢，可能佢用嘅資金呢係咪純粹一個社會生意就可以解決到呢？咁有陣時呢啲社企就會亦都會知道自己有個社會使命，咁亦都動員一啲唔同嘅基金會啦、慈善基金嘅一啲資源呢，幫佢做一啲 non-profit 嗰部分嘅一啲功用，例如可能 promote 一個對呢件事嘅關注啊。咁好多唔同嘅方式呢，就令到呢啲社企呢有一種唔同嘅生意呢可以繼續營運住先。咁但去到真係啲生意又再就啲啦，佢又可以用返一種商業生意嘅方式又繼續持續去做。咁我諗我見到呢就係大家社企都要靈活多變囉，就唔好真係靠晒啲單一種嘅生意啦，或者單一種嘅一啲基金來源啦、資金來源啦，咁都係好多存活嘅一啲巧妙啦。 亦都想问下你咧，即系你会认为政府喺去支持社企嗰个角色系点样嘅？因为其实而家咧，即系政府都会支持个别嘅社企啦，咁但系当然佢哋可能系申请一啲即系政府嘅资金啦。咁除此之外，譬如喺嗰个推广呢个社企概念上边啦，甚至系一个认证系统上面啦，政府有冇需要去做咧？ 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试嘅。但係你話普遍嚟講啦，我哋覺得都係個多元都幾緊要。我哋見到咧就冇一個地方，雖然有唔同嘅認證，但係咪依賴一個認證就叫做呢一堆就係好似商業註冊，有一種叫社企註冊係最好方法咧？咁英國都有啲嘗試，咁但係我哋見到一個都未必一定係解決曬所有問題咯。咁所以我哋自己感覺就係其實依家譬如政府啦，可以申請即係社企可以申請嘅基金都有好多種嘅，咁各種唔同類型咧都有啲唔同嘅傾斜性。俾一啲唔同嘅社群， 咁我哋覺得呢種百花百花齊放，暫時嚟講，我又唔見得一個叫做好大嘅問題咯。咁如果統一咗，其實為好多唔同嘅，譬如基金會啊，佢哋想做一啲嘢，俾一堆社企幫助嘅話咧，可能方便咗。咁但係有唔同形式啦，有啲可能要緊啲、嚴緊啲嘅認證，有啲可能就擺一個好似譬如社聯都有嘅，佢有個俾大家去睇一個名錄。咁例如好簡單，如果你企業喂做一個開 party， 想揾間社企嚟俾啲食物到會嘅，咁嗰個 list 就已經好足夠啦，佢又唔需要好嚴謹嘅申請。咁我覺得認證在於點樣可以俾人哋認識到呢班嘅咁有心嘅社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太過嚴謹，去一統咗咧，咁可能我哋被排外嘅一啲社企咧，可能會有另一個問題產生都唔定。所以呢個我諗討論當中，大家都要關注兩邊啦。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冇帮衬过社企咧？有啲社企餐厅有冇帮衬过咧？或者一啲社企嘅商店啊，有冇帮衬过买佢哋啲嘢咧？咁啊，欢迎咧打嚟我哋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华星，因为咧，我哋就嚟就新闻咁，但系我哋都想再同你倾下。咁因为其实除咗嗰个认证问题啦，咁即系认证会点样认证啦？咁同埋究竟即系因为头先都提到外国嘅例子咧，都会系有一啲即系认证嘅方法，例如话即系延伸到去到一啲大嘅企业咧，佢哋有一啲即系其他公益嘅一啲認證啦，咁呢啲問題我都想同你傾下嘅，咁啊尷尬同我哋即係新聞之後咧，我哋會再傾，咁啊 可以啊，好啊，係 啊，咁我哋轉頭咧會再同你傾嘅，咁啊志恩頭先聽到魏華星咧都講到啦，咁其實即係社企嘅營運咧都需要有一定嗰個即係商業嘅模式啊，咁啊資金啊唔可以太單一嘅來源。 係啊，咁同埋即係頭先其實亦到啦，亦都提到就係有一啲可能係商業知識嘅人才點樣可以先被吸引到入去社企嗰度營運咧，即係都係一個議題嚟嘅。 係啦，咁我哋等陣新聞翻嚟之後咧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在成都大运会男子花剑团体决赛以45-33击败法国，取得金牌，获得本届赛事第四金，其中张家朗取得个人第二面金牌。港队至今取得4金1银6铜。决赛面对法国，打头阵的张家朗首局领先5-4，没有打准决赛的李日朗状态出色，第二局再赢5-1，蔡俊彦其后扩大领先优势，第一轮头三局过后领先法国7分。李日朗在第四局首场赛事一度落后4分，但之后发挥不错，追到5-6。第二度登场的张家朗再次拉开比分，随着蔡俊彦和对手打和，港队在第二轮结束后领先优势扩大到9分。最后一轮赛事的三局比赛，李日朗、蔡俊彦乘胜追击，连赢2场。虽然最后出场的张家朗和对手打和，仍然协助港队赢得金牌。有劳雇会成员透露，劳工处建议修改4-18连续性雇佣合约规定，改以4周计算总工时，并提出4个总工时方案，只要雇员在4周内工作达有关时数，就可获取法定福利。有劳工代表认为将可堵塞有雇主规避发放福利的情况，有资方就认为业界经历疫情仍然未完全恢复，目前并非合适时机检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国国务院关于人外交问题的声明，批评美方罔顾事实，攻击中方正当合法海上维权执法行动，为菲律宾非法挑衅行为站台背书，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指美国一段时间以来从是怂恿菲律宾维修加固人外礁坐滩军舰，甚至派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是明目张胆为菲方侵犯中方主权撑腰打气，这个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發言人又說南海仲裁案是美國幕後操縱以法律為幌子的政治鬧劇，所謂裁決違反國際法，既非法亦無效，美方以有關非法裁決說事，絲毫不能影響中方依法維護本身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堅定決心和意志，敦促美方停止搬弄是非和挑撥離間，切實尊重地區國家為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Ann 提翻你，天水围天华路往流浮山方向，介乎天影路至天瑞路之间系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而黄竹坑道嘅爆水管情况，黄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慢线已经解封，中快线都系继续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时代广场系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较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较为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到观塘道休憩处。而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往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提翻大家啲晚间嘅封路措施，铜锣湾罗素街有道路工程，由听日嘅凌晨1点至4点钟，介乎坚拿道东至麦地臣街之间嘅路段需要临时封闭。而九龙塘龙翔道都有道路工程，由今晚晚上11点至到听日嘅朝早6点钟。往荃湾方向介乎竹园道至广播道花园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全港有近60万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日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收音機旁邊嘅朋友，我哋繼續傾緊咧社會企業喺香港經營嘅挑戰啊，包括係人手不足啊、資金嘅來源啊，咁亦都有一啲即係接受訪問嘅社企就認為啊，希望可以有一個統一認證嘅系統咧，就可以幫到佢哋嘅。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冇幫襯過社企咧？啊，如果你係經營社企，有咩想同我哋傾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之間我哋繼續同阿魏華星傾下。咁啊。魏华星，社会创投基金创办人。咁啊，魏华星，咁头先我哋即系新闻前，我哋倾紧嗰个认证嘅问题啦。咁其实如果真系有认证，即系当然而家未有统一认证啊。咁但系如果照你嘅观察或者一个认识咧，其实而家喺香港有啲咩嘅认证嘅，即系个方法系点样？即系如果真系要认证嘅话，即系帮社企。 嗯，系啦。咁我哋以我了解，就可能依家有不同形式嘅认证啦。咁我哋有一个即系。官方啲嘅，咁有一個火遍昌志強嘅計劃入面咧，都有一個一種認證啦。咁另外有一個社企總會都有另一種認證嘅。咁亦都頭先想咁講啦，如果唔係好嚴謹嘅認證咧，亦都各大機構包括社聯都有啲唔同嘅一啲叫做listing 咧，即係將一啲社企嘅名錄可以放到出嚟。咁所以我諗我哋都講認證嘅時候咧，都要了解認證嘅目的係為啲乜嘢。咁一可能如果為方便俾一啲基金會啊，揾一啲人去投資啊，去支援嘅話咧，咁可能嚴謹啲嘅認證可能會好啲啦。咁但係嚴謹認證亦都帶嚟好多排外性啊，或者排他性嘅角度，好多能好多人因為某啲原因，可能又未必可以納到入去啦。咁第二就係如果比較寬鬆啲嗰種認證咧，就純粹俾多啲人認識、知道去幫襯下。或者知道邊啲咁好心嘅人喺出面做緊啲乜嘢嘅話呢，咁可能即係簡單啲輕鬆啲嘅名錄式可能就已經達到呢個目的都唔定囉。 你都提到咧，其實我哋頭先訪問另一位即係社企創辦人咧，佢都提到即係認證制度有一個好處，就係即係提高大眾啦，同埋投資者對於社企嘅認可，同埋一啲可能光顧社企嘅人嘅信心嘅。咁但一點咧，即係咪只能夠透過即係一個認證制度去做到咧？有冇第二啲方法都可以推動到我哋頭先所講嗰兩樣嘢？ 咁我哋自己睇啦。咁雖然世界各地咧，譬如英國啊。美國啊，譬如 B Corp 啊、CIC 啊啲 Community Investment Company 啲嘗試都嘗試比較官方式好啦，或者大規模令到一啲州政府都要明白一種公司形式嘅點樣。咁我諗呢個所謂大目標點樣令到我哋好似講到闊下啲資本主義點樣能夠我哋用一種方法去修補下呢種形式咧？呢、這個大嘅目標明白嘅。不過咧，我諗站在於點樣令到多啲人認識原來做生意都新嘅方法咧，我覺得除咗話所謂一堆。我哋叫佢特別俾個名佢啦，好圈養式地話呢都係社企之外咧，點樣利用社企一啲嘅智慧諗法考量，令到我哋真係做生意嘅朋友，慢慢都越嚟越由企業變得社會化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另一種方法，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認識。咁我諗社企界呢十幾年咧，不乏太多我哋嘅例子咧，係因為做咗一種演示，令到行內其他人。例如有啲我哋做傷殘人士上嘅的士啦，都慢慢令到的士業界都接納咗，原來大啲嘅車咧，真係有啲生意都會做得到啊，以前做唔到嘅。咁可能呢種方法咧，先至可能真真正正將來可以根治我哋某啲嘅社會問題咯。 咁魏華星想問多你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即係關注社企營運嘅組織咧，佢做嗰個調查咧，就即係八成嘅受訪社企就話佢哋申請或者尋找政府資源嘅時間咧，就嗰個過程好需時。即係或者個文件個過程好複雜咧。其實你睇呢個咁嘅調查結果，你睇到係咪有啲社企其實佢喺呢方面佢有啲咩困難咧？即係佢對於申請一啲政府嘅資助。 係啊，我諗我哋都認知都確實有呢啲咁嘅問題。不過我諗我哋睇翻個問題嘅根源就係我諗都咁講啊，即係站在好多唔同申請政府嘅分的，譬如中小企好啦，或者啲 startup 好啦，唔同類型咧，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因為公司細啊。人手又唔足，你真係寫一樣嘢都會好難，呢、這個完全可以理解。不過我就覺得，站在我哋如果公共資源去睇點樣諗嗰、那個所謂監管個就亦都帶嚟個唔好處嘅繁瑣性呢件事咧，我諗成個社會都要一路去睇啦。不過咧，我哋自己睇法就係、我哋喺世界各地或者香港都好啦，應該要多啲唔同嘅中間機構啦。咁例如依家，譬如有啲即係西醫翻，其實佢都會有啲方式咧，就揾啲中間機構幫手去做中間人。咁可能中間人咧都會幫手去將政府一啲唔同分明嘅要求咧，話到俾一啲前線細間啲嘅社企聽。咁呢種 facilitation 咧，我哋覺得都係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手。所以如果將來多啲唔同類型嘅中間機構 可以幫一啲稍微細嘅機構去解決，除咗分庭之外，其實可能好多營銷啊，好多法律問題，可能佢都需要幫手都唔定。咁所以點樣可以幫到一班相對細嘅機構能夠再蓬勃嘅話，我覺得都唔係淨係分庭嘅問題。 嗯，好，咁啊，魏華星，多謝你嘅電話，我哋今次傾到呢一度先。魏華星係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咁啊，只咁睇嚟，即係社企本身有個社會目的啦。咁喺營運上高，點樣可以有一個即係既有一個商業，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去解決社會問題咧？咁呢個平衡即係又點樣揾資金咧？咁所以其實都好大挑戰啊。 係，其實魏華星都講兩點，我都講得好好嘅。咁第一咧就係即係當然有一啲嘅企業佢開宗明義就係即係一開始就係社企啦。咁但係佢頭先魏華星都提到一點咧，就係可能咧都會有啲本身係商業營運嘅企業咧，即係變得社會化，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方向啦。咁另一樣就係一啲中間機構究竟點樣幫到社企發展咧？譬如可能係一啲即係申請資金上面啊，或者法律援助上面啊，點樣幫到一啲社企咧？呢個都係一個值得我哋去諗嘅方向嚟嘅。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其他問題。 CIBS 人人廣播。 最美告别式， 一个探讨生与死嘅电台节目。 我哋即将要同佢分开啦。我哋好地嘅写一封信，个当事人就系会直仗我哋嘅眼光，真系好似写咗一个人生嘅传记咁样样。咁你谂下，佢会点样睇到佢自己嘅人生？佢藉住我哋嘅眼睛回顾到佢自己嘅人生，系祝福咗咁多嘅人。 CIBS 节目《最美告别式》，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兩個鐘帶嚟唔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二有整形外科醫生講解豐胸手術的風險。 健康熱線1872311。 從微小習慣開始，改變生活步伐，邁向健康人生。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之恩，我哋转个话题啦。 嗯。 咁啊，倾倾启德邮轮码头嘅交通问题。 系。 咁啊，邮轮码头都即系2013年六月开放开始用啦。咁如果计一计到而家都10年啦。咁即係有個迷思咧，因為佢經常都會出現一啲公共交通嘅問題，因為之前就疫情就冇遊輪即係泊岸啦，咁就冇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即係疫情過啦，咁開始即係個旅遊業都復甦啦，咁跟住多咗遊輪啦。咁上個禮拜五咧就有情況啦，因為上個禮拜五咧就有兩艘嘅遊輪咧泊岸之後咧，咁有一大批嘅旅客就上岸之後，咁就要排長龍咧就搭的士，因為其實本身郵輪碼頭如果睇翻資料嚇，佢都有即係5條嘅巴士線啦，咁亦都有1條小巴線啦，咁同埋的士，咁但係撞啱嗰日咧就佢有一個即係封路嘅措施，即係咁變咗就令到個交通就好即係好有問題啦，咁啲車入去就要耐啦，咁所以啲旅客上岸之後就等咯。 嗯，系啊，咁其实除咗个我哋倾咗好多年嘅个交通网嘅问题之外咧，其实我自己都谂咧，就系即系启德邮轮码头咧，佢可能本身咧喺嗰个商户入边吓，即系嗰个租即系租出率咧唔系太高啊，而家启德邮轮码头都即系唔算有好多铺头啦，咁所以可能咧有好多即系人咧即系落咗船之后咧，其实佢都焗住一定要系搭车出翻去，就唔系好似譬如海港城嗰种配置，就系、是、我冇车咁。我咪喺個碼頭嗰度行一陣先咯，即係可能舒緩到一啲交通嘅因素咯。但係似乎郵輪碼頭咧，即係無論喺嗰個商户出租率上面啦，或者頭先阿子堅提到嗰個交通配套上面咧，即係始終咧，即係發展咗10年嚟講咧，都唔算係好理想啊。 咁如果就算講翻個巴士線個問題，就算佢有巴士線，咁睇翻資料佢半小時一班，咁如果你係遊客上岸，咁雖然巴士應該載客量就會多啲，但係你話要等半個鐘，咁再加上如果碰啱上個禮拜五就如果佢有一啲事故要封路嘅，咁其實就啲車又會更加慢啦。咁點算咧？咁樣咁其實郵輪碼頭個營辦商都同緊政府咧，即係傾緊究竟點算好咧？即係你而家即係因為預期咧，即係郵輪業界都會預期嚟緊復甦咧。咁出年啊，即係2025年啊，營業年啊，因為啲郵輪公司咧通常去。即係去策劃佢哋嘅行程航線，都講緊即係用3年嘅時間去 plan 啦，即係去策劃啦。咁所以嚟緊如果隨住個即係旅遊業復甦，遊輪嗰個旅業又復甦，咁其實有個需求啦嘛。咁人多上岸，咁點算咧？ 咁啊，不如我哋同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于邮轮码头嘅交通咧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咁我哋先同即系熟悉旅游业嘅朋友倾下。咁啊，电话旁边咧有杨淑芬，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其实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启德邮轮码头个即系交通嗰个问题啦。因为上个礼拜五就即系有状况啦，有啲。即係遊輪嘅旅客佢上岸，佢想搭車出去其他地方啦，咁就碰到有即係搭車嘅問題啦。咁其實點解決嗰個問題咧？即係遊輪碼頭嗰個交通。 我哋見到咧，其實當然啦，即係當局早前咧都有一啲安排，咁但係即係亦都未能夠疏通到啦。咁主要我哋理解嗰個就係佢哋之前安排咗嗰個巴士咧，即係因為係用即係嗰個信用卡去收費，咁變咗嗰度咧，其實個運作就唔似我哋平時搭車咁，即係跌得咁快，咁所以嗰度亦都即係困住咗啦。咁另外當然的士嗰條龍都即係好多啦，咁的士亦都係即係好多亦都唔願意入去遊輪碼頭，亦都係因為即係。即係亦都種種原因啦，佢嗰度比較隔絕啲啊咁。咁我哋業界睇到咧，其實就當然有幾個位可以去做嘅。咁第一咧就係話可以咧就同翻啲遊輪公司喺啲乘客佢哋落船之前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做咗一啲嘅安排，就可以揾一啲嘅即係旅遊巴嘅承辦商，咁就預先喺個喺個遊輪上咧就已經收定曬錢，咁即係可以其實行翻好基本嗰樣嘢，俾翻啲飛仔都得。咁譬如有幾條主要嘅線啊，咁一啲係過海啊，譬如一個落旺角啊，一個尖沙咀啊咁樣。咁喺船上面咧，就已經將啲乘客疏導咗，係幾個唔同嘅主要點。咁跟住咧就去再即係變咗，你知道會有幾多乘客會落嚟，會坐呢條線。咁跟住落到嚟嘅時候咧，就係、可以將呢啲即係旅遊巴咧做一個正點嘅運輸咁樣，就即係將啲旅客帶到佢哋去嘅地方。咁而至於咧，即係我諗落到去一個交通點嘅時候，喺個方便，譬如有地鐵啦、有的士嘅話咧，其實就算本身需要喺遊輪碼頭等的士嘅乘客咧，其實都可以去咗出面一啲嘅，即係真係市中心嘅點啦。咁變咗佢哋咧就可以疏導咗。這個我諗短期裏面咧係可以咁樣做。咁仲有當然咧，就係我哋亦都覺得另外一啲建議咧，就係話一啲商場，因為其實老實講，啲旅客嚟到。咁商場都好想呢啲旅客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消費，咁所以亦都可以去聯絡一啲唔同嘅商場，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即係安排到一啲接駁巴士喺嗰啲時間咧，就係話特別咧去載啲旅客啦，甚至乎免費去到佢哋嘅商場，咁亦都希望可以帶動啲商場消費。 其實亦都有一啲人咧一路都呼籲緊，即係政府可以加強附近嘅一啲即係渡輪服務啦，譬如可以方便啲旅客直情由遊輪碼頭去北角或者觀塘啦，甚至係喺碼頭附近去開一啲酒店嘅，呢啲方向又點睇咧？你 嗱，我覺得係即係呢個用水路去做咧，這個肯定我哋覺得係一個即係長線係要做嘅，因為即係如果唔係你交通中間有啲咩條路塞咗啊，或者有啲乜意外嘅時候咧。即係你有幾多巴士落去都即係都疏導唔到，所以即係海路我覺得係有需要嘅。咁呢個係，但係可能要需要多少少時間去籌劃啦咁樣。咁但係你話至於喺附近咧去做一啲酒店咧，我哋覺得又因為通常啲遊輪嘅客嚟到香港嘅話嚇，咁佢一係咧就落地去玩啦咁樣。咁你話佢如果要住嘅話，咁即係其實如果譬如佢一日之後去上翻遊輪，咁其實你話個酒店。即係我又覺得個用處又未必好大。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遊輪碼頭嘅交通啊，無論係出或者入，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其實遊輪碼頭咧，其實本身都一個好嘅景點，因為附近都有一個好好嘅公園啊。咁你啊對於有咩入去方唔方便咧？有啲咩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咁楊淑芬，咁其實講到，因為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其實嚟緊我哋都預期咧個遊輪嗰個旅遊業咧，即係嗰個航線會多翻啦。咁即係預期會多啲遊輪即係泊岸啦。咁其實講緊話即係要去規劃嗰個交通咧，即系邮轮码头嘅交通都唔系话喂，一朝一日即刻可以就即刻搞掂噶嘛？咁点算咧？即系嚟紧我哋点样去部署，会令到即系个交通可以配套真系做到，即系出同入都系相对方便咧。即系香港嘅市民入去去观光或者去玩又方便，即系旅客上岸又方便出翻嚟去其他地方去观光或者去购物咧。 其實咧，我覺得要分翻開即係、就是、一個長線嘅規劃啦，同埋一個短期，即係而家嚟緊一路都會有旅客會坐遊輪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就係話，我哋頭先去建議嗰啲由一啲即係專營嘅旅遊巴喺嗰啲指定嘅時間一啲定點接載客人，即係喺船上已經安排定佢哋，即係收埋錢整埋曬，咁即係安排曬嘅。呢、這個咧，我覺得係短期嚟講咧係可以即係幫助到，因為呢啲比較容易啲可以實行到。咁商場嗰個亦都係一啲短期啲可以即係容易去實行到。咁而至於其他嘅交通配套啊嗰啲，咁其實點樣令到即係郵輪碼頭成為咗一個香港人都去嘅點咧？咁樣喺裏面消費咧？咁我諗當然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裏面嘅設施啊商户啊，咁我都即係聽到佢哋講咧，商户其實已經就係、是、即係都出租咗啦，但係而家就裝修緊啊，未好。咁而家裏面嘅一啲吸引力咧，都可以即係增強一啲吸引力咧，咁啊變咗令到佢即係整個地方旺啲，咁就即係可以令到香港人都可以入去做。咁但係我哋嘅睇法咧，就係話如果我淨係睇旅客嗰個角度嘅話咧，咁其實即係佢嚟到香港，我梗係想去走出去啦，即係就唔想去喺翻即係郵輪碼頭附近，只係喺嗰度去行咧，就算嗰度商場嘅話。咁所以即係我諗長遠嘅規劃咧，就係要需要即係做好啲裏面嘅。即係嘅建設啦嘅嗰啲嘅商户啦，咁令到咧可以吸引香港人。咁即係老實講，得個地方旺咗之後咧，就即係交通咧，就即係的士啊，咁佢就自然肯入去，因為你到時真係會有客。 咁另外我都想問下，其實你觀察咧，即係而家郵輪業，即係譬如喺香港嚟講咧，嗰、那個復甦嘅情況係點樣咧？即係同疫情之前去比較嘅話， 同疫情之前咧，當然仲有一段嘅距離㗎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我哋香港嘅郵輪業嘅復甦咧，都比預期快嘅，因為即係之前都講啦，即係郵輪業咧，佢要即係翻翻嚟咧，其實佢哋之前嗰啲嘅準備功夫好大，即係好多嘅，即係佢啲航線要即係差唔多成。一年前之前咧，已經啲人 book 咗咁樣，咁我哋對於而家呢個咧係滿意嘅，咁但係咧即係我諗遊輪業咧，尤其是喺呢個過往疫情嗰段期間咧，我哋有啲即係公海遊啦，咁其實令到香港嘅市民咧有好多都即係都即係中意咗，係體驗咗呢個遊輪嘅旅遊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嗰個前景我哋係樂觀嘅。 咁楊淑芬其實話，如果即係長遠咧，即係因為有一啲即係東九龍嘅即係關注嘅朋友咧，佢就覺得嗰、那個交通係咪可以有其他一啲，例如係一啲類似雲巴嘅系統啊，可以即係去即係放喺佢哋嗰個社區度，令到嗰個交通會方便啲咧，即係個集體運輸。 呢、這個即係，但我相信嗰個規嗱，呢、這個係喺個長遠規劃裏邊係可以做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唔係一個咁快可以實現到嘅方案咯，咁喺長遠啊，加埋個水路嗰啲啊，咁呢啲，咁我覺得都係一個長遠應該去考慮嘅，即係多方面嘅方法咯。 另外咧，我都留意到有啲報道咧，就話即係有啲遊輪旅客咧，其實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即係唔係好清楚，譬如可能一啲交通接駁嘅資訊啊，呢啲你有冇留意到有呢個問題，同埋係咪有改善嘅空間？ 所以我哋嘅建議咧，就係話喺個遊輪嗰度，即係主要就係同一啲遊輪公司咧，亦都係喺個客人佢係未到岸之前咧，就最好做咗呢啲嘅安排，就俾即係係俾多啲資訊佢。咁亦都喺每一個地方，即係有啲咩特別嘅景點嘅時候咧，亦都知道哦，原來我去呢度咧，我就應該去旺角區咁樣。咁我哋其實而家咧，亦都係我哋自己去旅遊都係，其實即係其實你 Google Map 都好容易嘅。咁有啲你係咪啊？即係如果佢哋完全唔知嘅，咁可能就個個都要咁大搭的士。咁但係如果佢哋本身已經有呢個咁嘅資訊嘅時候，咁而有安排到一啲定點嘅旅遊巴嘅話咧，咁可能佢哋已經由旅遊巴去走咗，咁變咗即係老實講，一個旅遊巴可以載到嘅客人，同埋一個的士可以載到嘅客人，你嗰個分流嗰度肯定係旅遊巴會係即係有效好多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個船上邊咧，已經係可以做到呢啲嘅分流，做到呢個資訊咧，咁令到客人可以做到一個決定，去即係去到嘅時候去落邊度。咁當然仲有一啲客人佢係會係做一啲嘅我哋叫 excursion， 即係佢去到當地地方去嗰度去玩啦。咁嗰啲就已經有旅遊巴去接佢噶啦嘛。咁所以即係我哋相信，如果咁樣多方面去配合嘅時候咧，那個情況係一定有改善。 咁楊小芬，其實因為有啲旅客可能佢上岸之後會即係有啲夜晚嘅活動啦。咁其實如果喺嗰個交通上高，咁即係嗰個時間上邊會唔會都會有啲夜車等啲旅客，即係佢都可以翻到去遊輪碼頭咁上翻去嘅遊輪咁樣咧？ 嗱，你話如果咧，即係個通常啲旅客咧，即係佢落船去出去嘅時候咧，就係、是、個船到嘅時候就大家一齊落去噶啦嚇。咁、你話香港嘅夜遊好多嘅，咁但係我哋見即係我哋覺得咧就嗱，同埋我哋嘅理解咧就係嗰隻船咧亦都有啲係直情係留香港，即係佢會係泊香港一晚嘅，即係其實第二日佢哋先至可以需要上翻去。咁如果啲客係即係到嘅時候散出去嘅時候係嗰度做得好嘅話咧，啲遊客佢自己要上翻船咧，嗰個我哋就覺得。即係我哋唔會係太擔心，因為佢係由唔同嘅地方翻翻去，咁所以嗰個交通就應該唔會係一個特別嘅問題咯。即係佢哋搭的士入去，亦都唔會話好困難。 嗯，好咁啊，多謝曬楊淑芬，我哋今次傾到呢度先。咁楊淑芬咧係旅遊業議會總幹事嘅，咁啊，收音機旁邊都有聽眾想發表下意見。咁啊，聽眾劉先生你好， 係各位主持好，沙燈好啊。關於郵輪嗰個問題咧，都唔係今時今日噶啦，就算上一任特首嘅時候，應該從有咁情況噶啦，應該已經好嚴重噶啦。而家咁多年都冇人處理，冇人跟進咧。咁你而家現任特首都話要唱好香港啊嘛，但係你工作一筆乜都未 ready， 點幫佢唱好佢咧？ 係阿劉生有冇去郵輪碼頭㗎？有冇去過？ 去過幾次㗎啦。 咁你覺得個交通點啊？同我哋講下個經驗係點樣咧？ 交通，如果去荒野，去荒野咁咯。 你搭咩？你搭咩車入去㗎？ 我通常都是搭咩啊？搭巴士或者搭咩噶啦？搭巴士去噶啦。 咁啊，阿刘生，你认为即系点样改善个问题好咧？即系嗰个交通，你有咩意见咧？ 改善交通，你咪呢啲嗱，啲交通问题就系呢个交通部佢跟进啦。我哋市民唔识咁多咧，但系我同意开发多几条两呢嘅方法咯，譬如水路都可以噶嘛。 好 系嘛？咁你要连啲送啲有平一啲咯。當然就嚟緊九龍乜嘢一條路一發生意外咧就死咗條噶啦，塞死曬都做唔到啦，咁啊好影響嗰個形象。好黑形象啊，好大損失噶嘛。 好咁啊，多謝曬劉生嘅意見嚇。咁劉生又認為即係最好即係都有多條水路，即係唔好淨係得一條航線，即係渡輪線多幾條，可能就即係可能舒緩到嗰、那個即係旅客上岸去其他地方。 咁同埋今日咧，其實業界都同政府係傾緊嘅，咁就希望落實咧增加一啲新嘅巴士路線啦，同埋希望咧即係將附近即係碼頭附近嘅土地咧係可以用作停車場咧，就方便駕駛人士咧就前往郵輪碼頭嘅。咁其實而家即係業界咧。亦都同政府處理緊個問題嘅。 咁頭先阿楊淑芬都提到啊，即係其實啊，短期內可唔可以仲有其他措施，例如話附近一啲商場啊，或者其他商場可以安排一啲即係免費嘅接駁巴士，咁可以吸引一啲上岸嘅旅客啊，去即係搭呢啲穿梭巴士或者即係巴士去到商場度咧，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究竟可以點樣去幫郵輪碼頭去改善公共交通咧？咁我哋繼續會關注呢個話題嘅。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